至体力劳动工作人士的退休年龄，将法定投票年龄降到去16岁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带来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高雄以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北纬22.4度、东经124.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766点，跌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0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15美元，卖出146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促进动物健康同福利，经修订的动物售卖规例已经实施，规定冇渔农自然护理处的牌照或许可证，出售任何狗只都是犯法的。就算出售的狗隻是私人宠物，都要先拿到批准，最高罚款已提高到10万元，卖给未满16岁人士都是不得的。想知多啲，请浏览 pets.gov.hk 或致电1823查询。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浩陪住你哋嘅，咁啊，朝头早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嘅一个早上，今日已经嚟到2019年嘅11月22号啦，咁啊，星期五嚟嘅，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喺星期五嘅时候努力工作埋，然后咧就可以更加享受到咧礼拜六日两日嘅休息嘅时间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个个咧都想成功嘅，系咪又个个都成功到咧？系咪？如果你真的想要成功的话，其实追寻的不单止是一个目的，是一个目标。咦，那要成功又不是追寻目标是什么呢？我发现到原来有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追求的如果只是单一个目的目标的话，通常都是会失败。但是成功人士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原因，就在他们追寻自己目标的过程里面，他们还有一种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呢，就是他们要为其他人寻找快乐。他们希望呢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这个社会。抱着这个信念这个态度的话呢，他们就拥有更加多的力量，可以呢为自己的工作呢就是打气加油，建立一个努力的全员。所以成功呢其实不是只是单纯一个目标一个的目的，我们需要想到就是为其他人追寻大家的快乐。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深处。今天生活只写意，我也只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改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 一首嘅歌曲嚟自伍国京，《我说过要你快乐》。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嘅时间嚟到6:15啦。天气方面系咁噶，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去到大概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啊逐步回升。咁啊，内陆日夜温差较大。呢句好似第一次读喎，内陆日夜温差较大啊吓。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啊，低水平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之前有冇留意到新聞啊？就话到咧，即系近12月嘅时间啦，日本都会叫做一名，即系一碟啊，一道菜咁嘅意思，象征住咧2018年一整年嘅食物。好啦，根据翻日本嘅 NHK 报道，一名啊，即系一道菜咧，系由飲食店資訊調查公司美食指南研究機構去到做的，根據網絡的搜尋次數、線上的調查等等的資訊作出分析。好了，今年的一道菜呢，青魚，魚經常都有見，特別日本這些這麼沿岸島國，其實他們经常都要吃很多不同的海产的，日本都有内陆的，但是内陆其实他们真的会吃很多不同的禽啊、家禽啊，以及就是肉食的，但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在海附近的。鱼就是常见的蛋白质一种食物，也是一种高蛋白质的海产。青鱼就含有丰富的鱼油，鱼油里面含有就是丰富的 Omega-3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嘅脂肪酸 ，omega three 咧，咁可以咧就分析并且就重新分解啊，同埋重新合成成为一个 DHA 啦，以及咧就 EPA， 促进咧就系我哋健康嘅血液流动，咁并且能够咧就降血压，以及咧就系减低坏胆固醇同埋三酸甘油脂嘅含量。另外 omega three 咧，咁脂肪酸对于身体有好多嘅好处噶，有助心血管系统啊、呼吸系统啊、免疫系统以及咧就内分泌系统嘅运作，亦都能够咧就系降低胆固醇，舒缓咧就系类风湿关节炎噶。青鱼都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B2 以及咧就系矿物质，有助美容以及咧就改善皮肤嘅质地噶。根据食物安全中心啊，人食咗咧就系含有咧就系如果有毒嘅物质啦，即系未经加工嘅青鱼咧，有机会咧就中青鱼毒嘅。死去咗嘅青鱼嘅鱼类嘅肌肉入边咧，咁啊游离组胺酸腐烂，以及咧妥善不储存妥善不妥嘅话咧，喺呢个整个过程入边都容易咧就分解出一啲咧就有毒嘅物质嘅，呢个咧就要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咁其实青鱼嘅含量亦都非常，即系营养含量非常之丰富。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可以食下噶噃。仲有个小 tips 嘅，若果咧要防止鱼类腐坏，尤其是系青鱼嘅鱼科，冰鲜鱼类应该储存喺摄氏4度或者以下，冷藏鱼类就要咧就储存喺摄氏-18度或者以下，要食得好。咁人咧先至会健康嘅，青鱼含有咁丰富嘅营养，大家不妨咧参考一下。咁啊喺呢一个嘅2019年啊，咁佢成为咗呢一个一道菜。喺2020年，咁啊佢仲有冇机会蝉联呢吓？食得好，个人先至有气有力，有气有力工作噶嘛。呢位朋友都出场，罗宾，我系轩仔张敬轩。 几多套小说或影画、卡通与漫画，将 Batman 讲到太夸。I don't know why。假使有最精彩那段，不该看勇士背后那座利马。Yeah， 非但身身过总有 上去吧，手工请感谢一下，当只手攀上大厦，你靠托我吧，还好吗？问世上有几多爱永不讲价， 能当蝙蝠侠好友，敢死的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随手，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月屋顶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冲到扶手， 这个宿命你一句叫我挡，我挡即使中枪我死定人，我每次告诉你一般用性，好似他般我最熟悉到你，不会跟你的性就跟你八人高兴，能当蝙蝠侠好友，够死一生定必有，愿意待你好就是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月屋顶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冲到扶手，是好友落雨牵手，飞越飞爱人又要一起漫游，男女越路又到得借口，好比笨猪不顾找理由，减少些难受，落泪后服务照旧， 张敬一首歌曲《罗宾》。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好啦，周末好去处，今日先望一望到底今日嘅天气点啦？展望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咧就较大啊吓。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嘅。咁啊，朝头早可以介绍一个咧，就系香港海运港口局啊，咁啊将喺2019年嘅11月17日至到咧就系23日啊吓，同协会机构咧就香港船东会以及咧就香港海事博物馆同埋好多唔同嘅合作伙伴啊，仲有咧就系香港贸易发展局啊，等等等等，咁啊有一个咧就第四届香港海运周活动嘅目的咧就系推动香港作为文明嘅国际海运中心。繼續就是高瞻遠航，他們說到希望透過為期一個星期的密集海運活動，團結香港海運業界各界人士和展示他們的實力，令到社會更加了解海運以及港口業為香港帶來的一些貢獻以及就是經濟貢獻，並且推廣香港作為經營海運業務的首選地。今次的活動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簡介，企業活動交流活动以及咧就以海运为主题嘅竞技活动、学校工作坊以及咧就家庭同乐日等等嘅。 咁啊，个别嘅活动咧就需要事先登记嘅。咁啊，大家如果喺有兴趣嘅时候咧，都不妨咧可以试一试咧。咁啊，喺呢个网上边搜寻香港海运周2019，咁就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详情噶啦。可以咧就有机会嘅话咧，咁啊了解一下咧就自己嘅地方啊，到底我哋嗰个嘅香港啊，由以前咧渔港去到今时今日嘅经济。咁多唔同嘅發展啊！而家再望翻海運呢一個嘅事業，其實咧都可能令到你可以了解自己嘅地方更加多噶。部分嘅活動以及咧就場地啦，都係唔同嘅，所以咧大家可以上網揾一揾，咁咧就可以揾得到有關嘅詳細資料。張惠妹一首嘅作品。停海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懂了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 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停海》，正在嚟到早上的6:29。 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专栏文章，批评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政府多次强烈反对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反制，一切后果由美方完全承担。文章话，法案内容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丝毫站不住脚。批评美国政客冇资格对一个自由度同法治排名都高过自己嘅别国地区指手画脚，强调香港回归以嚟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嘅成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香港同胞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文章再次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认清大势，悬崖勒马。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拒绝中国企业提出援建人工岛的计划，并表明会维持与台北的邦交关系。图瓦卢外长科夫表示，中国企业近期联络图瓦卢的组织，表示想提供$4亿协助图瓦卢政府兴建人工岛，应对海水上升。科夫相信这些资金的背后就是北京政府，又说留意到很多时中国购买岛礁是为了建设军事基地以扩大势力，因此不会接受这些援助，否则对图瓦卢不利。科夫形容目前图瓦卢和台北的外交关系是史上最好，图瓦卢将会和台北在太平洋的另外三个友邦共同反制中国在当地的势力扩张。美国国会众议院继续举行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听证会，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政治事务主管霍姆斯再次确认听到特朗普指示相关官员要求乌克兰协助调查前副总统拜登父子。白宫前俄罗斯问题专家希尔批评众议院同共和党人盲目力撑特朗普，忽视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再度指控特朗普利用总统职权获取个人利益，漠视国家安全，重申民主党人启动弹劾调查是别无选择。伊朗政府宣称平息因为燃油价格上涨而触发的示威后，首都德克兰等的地方互联网服务陆续恢复正常。伊朗政府上星期宣布将燃油价格上调最低50%，触发全国大规模示威浪潮，要求官员下台。国际特赦组织说最少106人被安全部队杀害，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死伤最惨重的街头动乱。不过德克兰当局表示只有几个人丧生，又批评外国势力入侵，其后大规模禁止互联网，企图阻止示威蔓延，到星期四陆续恢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 投票时间由上午七点半至晚上十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6:35嘅时候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2%，各位听众早晨啦吓，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咧就起身嘅，咁啊，翻工翻学都好啦，加油！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翻工嘅朋友咧就要特别留意住啦！啊，政府统计处又公布，今年十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咗3.1%，希望你嘅人工都有升3.1%啦吓。较上个月升幅收窄0.1%，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嘅纾困措施之后，十月啊，即系基本通胀咧就系3.1%，同样系较九月为低噶。政府指出啦，十月份通胀升幅放缓，同私人房屋租金以及咧就鲜果价格升幅收窄系有关噶。经季节性调整嘅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咁啊截至到十月底嘅三个月啦，平均每一个月升幅咧就系0.2%，咁啊同九月底嘅三个月升幅相近啦。今日剔除咗所有政府一次性嘅纾困措施影响咧，相对嚟讲啊，升幅咧就0.2%。政府指出啦，从细分指数分析啊，甲类、乙类以及丙类嘅消费物价指数啦，喺今年十月份啊，分别就按年升咗3.5%、3.1%以及2.9%。电力、燃气以及咧就水嘅价格下跌咗5.8%。咁啊，醫理方面咧就跌咗3.5%，內用品啊跌咗1.7%。政府都話到咧會密切留意住呢一個嘅通脹噶。政府發言人就話到啦，十月嘅基本消費物價通脹咧就係3.1%啦，較九月咧就輕微下降噶。咁啊，消費物價指數大部分主要咧就組成項目承受咧嘅價格壓力大致溫和噶。咁但係受到咧就豬肉價格高企嘅影響啦，食品通脹咧就依然顯著嘅。展望翻个将来啦，环球通胀温和，以及咧就经济状况欠佳，应该咧就有助咧就压止呢个整体性嘅通胀噶。不过始终咧一个不明朗嘅因素就反而啲猪肉啊，受到猪肉咧呢个供应嘅情况影响，通胀率喺短期之内仍然可能咧就会略为高企噶。政府就话到会继续咁密切留意住通胀嘅情况，特别咧就对低收入人士嘅一个影响。九月份咧，净系见到基本通胀就3.2%啦。其实咧，上个月政府都已经讲过噶啦，猪肉嘅价格咧就高昂啦，咁啊食品通胀咧都系维持高企。嗱，去到咧就系望翻之前啦，九月份嘅新闻报道啦，亦都系有话到咧就系猪肉嘅问题。再上多一个月啊，或者两个几月咧，都系呢个猪肉嘅问题。咁啊，尋日咧亦都留意到啲報章咧，就話到開始咧就希望政府研究啊，引入豬肉咧就喺邊一度咧，就喺東南亞嘅地區引入豬肉，亦都咧就可以考慮啊喺呢個台灣地區咧就引入豬肉去到咧就供應俾本港嘅。不過咧， 最方便係跟我哋而家用緊嘅方法啦，就經過咧就陸路啊，咁啊直接咧就將啲豬肉咧就運到過嚟。如果喺東南亞嘅話咧，咁啊始終嘅船期都需要3至4日。如果啲豬隻喺個船上邊嘅話咧，就容易引起咧就係、是、約束嘅問題。咁啊，所以咧啊，仲有一啲就係、是、譬如經海路啦，可能啲豬隻身體會唔係咁舒服啦。啊，會唔會暈船浪？我就唔知啦。咁但係萬一咧，例如佢哋嘅糞便啦，或者其中一隻豬喺個海上面突然之間病咗，就好容易咧就引發一啲大規模嘅豬感染病。我哋咧都想食到啲健康嘅肉食嘅。啊，市面上除咗咧就係講緊而家街市買到嘅。又或者咧，就系可以考量一下啊！原来超市嗰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猪肉咧，就预先已经包装咗噶啦，都有嚟自咧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咁大家咧就可以按照住自己嘅需要，或者试一试啊，唔同品种嘅肉食咧，佢哋嗰个嘅味道又有啲乜嘢分别呢？我自己咧就发现有阵时喺一啲超级市场买嘅外国猪嘅价格咧，同而家喺街市买嘅价格咧，都已经系差唔多啦。虽然咧有啲人叫做外国啊入口嘅，咁但系嗰个嘅松软程度啊，或者系肉食嘅品质咧啊都唔错嘅，大家咧就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啊，睇下有冇啲啱自己嘅新口味啦。不过咧讲翻转头，最重要嘅都系呢一个嘅通胀问题啦。通胀咧，如果人工跟得上啊，当然啊绝对唔紧要啦。但系有时人工跟唔到嘅时候，通胀咧都会成为咗咧一个几大嘅压力嘅。咁特别而家我哋好多香港人啊，即系叫做一生啊，生活上边咧都系靠自己双手去到努力咧拼搏翻嚟嘅。咁当然就希望可以过得舒适啲，自己过得舒适啲，亦都希望将呢个快乐嘅生活咧同屋企人一齐分享啦。希望大家都要记住，双手打拼出嚟自己嘅一个生活，要好好地去到珍惜我哋现在拥有嘅一切。 黑暗如何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度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只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天意无能力别强壮，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早已生于废墟，别人如无死于心里，沉下去，求下去，逃跑出去，记得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亦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淋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 干脆。 林奕康一首嘅作品《一双手》。今日朝头早咧，安安都会同我哋介绍一下，到底有啲乜嘢嘅植物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用我哋一双手咧就栽种出一啲好靓好靓嘅花朵啊嘛。今日朝头早啊，等下安安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咁啊后花园咧咁啊揾到啊花艺师安安啊，不过今日咧哇安安啊好好啊，点解咧？为咗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啊晨光嘅花园咧，周围去到揾啲奇珍异兽啊，唔系特别嘅花咧，俾我哋嘅吓晨光听众，所以今日咧用电话我哋去到边个国家帮我哋揾花？早晨啊，安安。 早晨，早晨， 啊、 我仲喺香港，我梗系中意香港，梗系香港揾嘢啦。 哦，喺香港嘅花，哇！一早咧就已经离开直播室，去到香港，喺边一度揾花咁靓先？而家你， 但其实咧，我今次介绍呢个咧，真系因为大家可能写成问我啦，啲花有冇香味啊，或者咩啦？咁我就要介绍一个咧，系你睇又靓啦，闻咧又香啦，你见到佢心情都会愉快，香港人特别就会开心噶啦。 咦，即系你咁讲系正能量之花嚟嘅呢个系？ 系啊，正能量。 呢个系咩花？介绍嚟听下先。 嗱，叫风车茉莉。 风车茉莉。 咁我之前咧俾咗啲相你睇啦，咁其实佢系好似一个好得意噶，系一个十字形嘅一个花，咁佢系好细粒嘅啫，好似手指甲咁细粒。但系咧，佢每一条花里边咧，即系每一佢点样会形成咧？就系、是、一串嘅花串，即系话嗰一枝花咧，其实就系好就好长好多串嘅十字架嘅白色，好似风车咁样，所以我哋叫风车茉莉。 哦，我就咁睇个样咧，形容一下先啦。咁虽然咧安安咧就话好细，不过我觉得咧佢嗰个花朵咧，除咗系十字形之外咧，我见到有一啲咧都系几得意，佢直头咧系有五个嘅花瓣，望起上嚟其实骤远望落去咧。有啲似呢个杨紫荆嘅白色版，喂，点解嘅？ 系都系嘅，嗱，其实咧，我点解叫风车茉莉咧？因为其实就系有五块花瓣啦，就系、是、好似系风车型。大家听众想象下，就系一个白色嘅风车，但系咧就有嗰串花咧，就系由十几个白色嘅风车组成一串咁样。咁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咧攀藤嘅植物嚟嘅，即系点讲咧？就系话咧，好多时候我哋花园咧，譬如同啲听众朋友咧，可能屋企有花园啊，有露台，冇都唔紧要嘅。其实我都可以教大家点样整一个墙嘅。咁就系佢会呢种花咧，就系会爬，即系话会越嚟，唔系话去人去嗰度花会爬，系一路生长嘅时候咧，一路系向住沿住墙壁，一路系咁生上去。 攀藤啊嘛，我哋话斋 系啦。所以变咗成埲墙咧，都有呢种白色嘅茉莉花，咁你就会见到好似哇一个花墙咁靓咯。重点就系、是、你成日问我，亦都大家都好需要嘅，而家就是一个香味啦。 香味系呢个系茉莉花香啊？ 佢系重口味嘅，佢唔系茉莉花， 系啊。 系啊，重口味，点解呢？因为佢好浓郁嘅，佢香味好持久。其实呢种花咧，系我咁耐以嚟介绍咧，大家听众可能比较少会留意，而亦都系咧集合所有最好嘅嘢，甚至系咩咧？样又靓啦，又有香味啦，香味又持久啦，同埋好粗生啦，同埋佢系冬天咧都会可以生长嘅，即系四季其实都有噶，系啊，睇你点 keep。 一年四季佢都可以继续自己攣啊攣啊，一年四季又可以自己开啊开啊，又喷下啲香味咁样。 系啊，嗱，先问我答翻你嘅问题先。你问我嗰、那个香味系咩味啦？其实佢叫做、我哋见到系古典味。 古典啊？ 佢综合咗咩咧？梅花嗱、我讲俾你听，你又唔知道梅花咩味？梅花嘅幽香啦、有兰花嘅清啦、有茉莉嘅优雅啦。咁加埋一齐好浓郁嘅， 系咪咁完美啊？呢个世界系咪有啲花咁完美啊？安安 系啊，其实呢个世界可以好完美嘅，同埋咧，同埋佢咧喺零度都 OK， 所以香港冇乜可能会零度，可能间唔中会有几日啦，都系几度啦， 几年、都 可以生存到， 唔知几多年啊，先有一次会挨近呢个一二度，佢仲零度都可以生长，即系一年四季都啱香港种啦。 系啦，嗱零度咧佢就唔系生长嘅，佢系维持咯，即系佢系之前秋天嘅时候佢生长咗，咁所以咧佢就可以维持。嗱佢最开得最劲咧系春天啦，咁万物都系嘅，春天系最盛放啲花噶啦。咁夏天咧太热嘅时候你 就都要可能可以如果太晒嘅话咧，其实佢都 OK 嘅。咁、但系咧，可能太晒嘅时候就两三个钟啦。咁即系晒两三个钟啦。其实种花都系咁，你觉得佢晒得太耐嘅时候，你就揾方法去遮阴啦。咁呢个叫半日光，其实两日就已经要半日噶啦、 哎。 有啲花草就可以全日嘅。 唯独是咧，就系呢一样嘢令到我觉得咧有哎呀唔够完美，因为点解咧？我就咁听阿安安讲嘅时候，又话佢系烂藤科啦，系咪先？咁又咁香啦，又靓啦，我即刻咧就喺度谂啊！但系你话咧可以即系种喺呢一个嘅墙嗰度噶嘛？但系又唔可以晒太多太阳，咁点算好咧？ 咁就由佢咯，即系 由佢暴晒啊！真系吓，你个人都几残酷、啊。 唔系啊，咁你个太阳咧，其实你仲喺个太阳系会喐噶嘛？点啊？唔系地球系会喐噶嘛？咪 啊！我啱啱想话你嘅时候，你又叻喎，嗱你又叻喎，先得话地球喐、啊。 其实我意思系阳光系会转变方向嘅，咁其实咧。一定唔会系对住埲墙一直晒八个钟噶嘛，咁所以其实正常咧，埲墙都系晒两个钟 嘅 啫。 即系就算譬如我屋企有埲墙系西斜嘅，咁我都可以种喺嗰度嘅。 可以啊，但嗱，其实西斜咧就唔系咁好种花嘅，不嬲都系。 系， 你晒太猛烈啊嘛，系啊，但系都 OK 啦，你晒两个钟冇问题嘅，咁我就可以延续秋天啦，跟住冬天嘅时候就可以维持，咁但系冬天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加水噶啦，因为。同聽眾講過，就係冬天嘅時候咧，就係啲植物花草樹木嘅休眠期，咁亦都唔好加咁多水啦。當然唔係完全唔加啦，但係唔使話我而家咁樣一日加一次或者一日加三次，同埋唔適宜係施肥嘅。咁冬天就咪等佢慢慢咁度過，可能兩三個月啦。咁佢春天嘅時候，你見到佢差唔多又淋翻水咧，佢又會再生花。所以其实基本上属于长年累月都会有花，同埋有香味嘅。 咁、如果我喺香港咧，真系想种呢一种嘅植物啊，风车茉莉嘅时候咧，我可以喺边一度揾到咧？ 嗱，应该首先咧，如果简单啲咧，就盆栽应该会有嘅，要去问啦，要去揾啦。咁、另外咧就系、如果你话要种到好大嘅话咧，咁可能要买种子啦。咁种子可以照喺花墟度揾下有冇种子嘅。咁盆栽应该系会有嘅。 咁如果盆栽买咗嘅时候咧、就等佢慢慢自己生长，就躝到成个盆栽都系咁样。 系啊，系啦，躝到成个盆栽咁。其实我以前讲过嘅，其实你可以咧，你话点会躝咧？其实你个墙系要整一个花，你可以将呢个花盆咧系放喺墙嗰度，你墙咪要吊起个花盆咯。你个墙咪有啲架，譬如你整支架或者铁线，咁咪将啲盆花摆高咗，系啦，你摆高咗，咁佢继续生嘅时候，咪变咗好似向下生、向上生，咪变咗躝藤咯。咁你摆好多盆嘅时候，咁咪可以变成个花墙。其实花墙都系咁，你唔可以为一盆花咧可以生成个墙咯。其实系好多盆嚟生嘅。 哦，咁如果我想整到屋企嘅外墙好多嘅呢一个躝藤嘅风车茉莉花咧，我就可能譬如买一埲墙就可能四盆咁样，就等佢咧可以多啲一齐咁躝埋一齐。 系啊，个过程可能唔靓啦，即系点解左边有几支，右边有几支，但系结果系会靓。呢个过程我哋都要去珍惜咯。过 程 咪 即系似系嗰啲我哋难听啲讲，即系似嗰啲辣痢咁样咯。是吗？ 是啊，是啦、啊啊、但是即 BB 仔呢，即是有些 BB 啱出世的时候可能没什么头发，慢慢就好了头发，就好不靓女了。 是啦、啊、所以有些人呢就说到啦BB 仔呢就要给他剃光头先，然后等他一次过再生晒这样。又或者好像我这样啦，我自己的仔仔就没有剃光头的，我就喜欢即是这里一癌一忽咪由得他咯，反正他迟些都会生翻出来的啦，是不是？ 好多头发啊，你个仔。 是啊， 我见到。 享受呢个过程咧，我觉得都相当之紧要啊，咁啊，所以呢一个咧就风车茉莉个价格方面系点样啊？ 应该普通价格嘅啫，即系唔会话几百蚊一盘咯。 几廿蚊 一盘？如果盆栽几廿蚊一盘啊，咁样咯。 吓、 啊， 如果种子我大概咧种到几时佢开始会识一躝咁样啊？ 应该要一两个月啦，咁、最好如果你心急嘅人好似我咁样咧，咁就买一盆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话秋冬嘅时候佢唔再生长嘅时候咧，其实咧佢个花咧可能系会冇唔生长啦，但系佢啲叶咧其实系会变做红红地色嘅。 哎呀，系咩？ 系啦，嗰一埲墙咧本身系绿色嘅，咁、你秋冬嘅时候、冬天嘅时候，可能变咗少少紫红色咯。 哎呀， 咁咪都系另外一种。 呢、 這个 真系 靓， 呢、這个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要去搵红叶睇啦。如果自己屋企嗰埲外墙啊，即系我哋住，譬如村屋呢啲个外墙咧，都可以种到呢个风车茉莉啊， 夏天嘅时候同春天咧系一种绿色嘅风格，去到冬天嘅时候佢就自己咧就转咗做呢、這个好似红叶咁样， 系啦红色。 哇，哎、玩下手咧，仲可以做埋收入场费啲人过嚟影红叶添。 其实你其实真系噶，你屋企可以试下。 系嘛，我呢、這个我好有兴趣、哦，呢、這个要约埋你出去花墟嗰度。喂，反正你而家喺出咗街啦，你可以帮我搵下呢个风车茉莉嗰个种子、哦。 好，啊、我而家去翻去搵下。 好啦，唔该晒你。好，唔该晒，安安，拜拜。 OK， 拜拜。 我真系有兴趣呢个风车茉莉，种到成埲墙都系叶。风车、哦，有啲风吹下、啊、吹下、啊、嘅时候，啲花瓣虽然唔识转，但系捉下捉下捉下捉下咁样，望起上嚟都几有动感，几靓，嗯，唔错唔错。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满了流过，任人寂寞凝聚。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犹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像是这心意见，纵使今天分开，依然送你听到甜甜绵绵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面。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的字，柔情如你，浓情如我，请轻哼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心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心里听到甜甜绵绵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面。 来自郭富城《听风的歌》，我们听下龙虎榜的推介作品精选先。转头陈光第一线分流广播之后，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 这首歌，相信近期大家都听不少噶啦。除了话歌名可以为大家带来一啲九十年代电信广告的相关回忆之外，更难得的是他更加请到这位代表着90年代电信广告歌曲主题曲的灵魂人物黎明，去同他做了这个合唱的版本。 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虽说有心所

6:08嘅。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咧大概去到2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啊，咁啊，周末期间啊，大致天晴，气温啊逐步回升嘅。咁啊，内陆日夜温差咧就较大。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1%。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留意埋啲火种啦，系咪先？咁啊，如果天气太干燥嘅时候咧，都麻烦啦。我啊，除咗留意埋呢个火种，仲要留意埋自己啲手啊、嘴唇啊，都系干得好犀利。直播室入面除咗阿白元老之外咧，就仲有芭比。早晨啊，对唔住啊，仲有阿 O 啊。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可能你个心入边思思念念都 系 芭比 啊， 简直系伤透我嘅心咁样。咁啊，头先有啲工作啊，跑嚟跑去啊，咁但系，唉，俾我回翻气先啊吓。咪朝头早都， 咦，你要做翻多啲运动啊，我 来来去去，散散 来来回回，人生就系咁样。 希望一阵可以整得到呢个技术上嘅问题。好，唔紧要。咁啊，今朝讲下呢一个预备咗讲，梗系要讲，讲下咧究竟点样喷香水好一啲啊？ 喂，真系有学问嘅、哦嗯，我有听过几个，不如我讲几个俾你研究一下先啦、 啊啊。 第一个，喷落件衫度，离远少少喷落件衫度。好啦，第二个听过两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系你喷落空气嗰度 ，push push， 跟住行过去， 嗯， 即系等等啲等啲香气咧沾染你个人啊嘛。第三个方法咧就我知系错嘅。噴落自己嗰度，即系噴落个身体 body 嗰度。 系， 我就知道你系呢三个套路啫。 位置方面主要三个位置啦。如果你想长效咁样咧，有一个香味可以哇 last 得耐啲啊，一定要用翻嗰啲柜台姐姐嗰啲术语吓。咁啊，其实咧，耳背啦，同埋咧手腕都系要嘅。咁啊，另一个方另一个位置咧就系衣领啦。咁啊，香味可以分散喺。空气之中啊吓，咁啊，仲有喷香水嘅时间都好紧要， 唔系嘛？香水都有时辰， 系啊 ，timing 啊吓，嗱，好多时咧，你会发现咧，喂，佢好快就会冇味嘅，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你嘅皮肤太干燥啦，嗱，香味咧就难以咧散发出嚟。如果你想咧气味长效嘅话咧。你就应该喺洗面啦，冲凉之后咧就用少少香水啊，這个咧就系最好嘅 timing 啦，即系就系洗面同埋冲凉之后啊吓，咁啊每次喷香水咧最好距离咧5至6寸，否则咧味道就会太浓郁噶啦咁样。咁啊香水咧有几多层味道咧？咁啊点去分别咧？啲朋友咧都话喂，香水呢家嘢咧，即系有几个唔同嘅层次，特别你买嗰啲贵嗰啲香水咧，一闻落去咧，开始咧有啲香橙味，转个头咧就会有啲麝香味，跟住再转个头又唔知咩味咁样，咁啊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分别出嚟嘅，咁啊原来咧，香水咧一般都有前调、中调同埋基调。三个层次嘅前调咧，就系最初散发出嚟嘅味道啦，即系第一阵嘅味啦。用咗一阵间之后咧，就会发咗一个叫中调出嚟，即系去到中间 前中后咁样，踢波咁样。 接住嚟咧，就会去到最后一层啦，就系基调最基础嘅一个味道啦吓。咁呢个最基础嘅味道咧，就最少留喺皮肤3个钟头嘅。咁啊，始终香水都系好个人嘅。啊，所以大家喺噴香水嘅时候咧，可以有学识一啲啦，同埋同你嗰啲香水 sales 咧，咁都可以讲多几句咁样啦。因为有阵时你都会唔明白，喂，香水味一种味道咯，譬如麝香味，譬如叫做唔同海洋味咁先算啦，有好多唔同种香味。但如果有啲高级啲嘅香水咧，佢真系夹杂住3-4种味道，譬如有啲黑。胡椒味啊，咁样 黑胡椒味，咁咪一路闻一路打黑尖。 唔系啊，那个黑胡椒味系前置噶，跟住中置又唔知道有啲咩花香味咁啊。香水我都唔系咁晓，喺度学习之中啊。 你讲呢个咧，即系你话有啲嘅香水咧，有几种唔同嘅味咧。我最近咧就约咗个朋友见面啦，咁佢咧就生产埋呢个香水。 系 哇，咁佢咧呢个系一个设计师嚟嘅，咁佢呢个真系几特别。咁啊嗱，佢就话呢只冇得卖嘅，咁我都唔怕。讲少少俾大家听，因为咧佢就话到呢一只香水佢咧就 mix 咗日本嘅茶， 哦， 系啦，咁你谂下茶嘅香水系点样嘅咧？咁佢就用咗两种，我自己试过两种唔同嘅味道， 即系绿茶味咁样系嘛？ 一个咧系 唔係一個係原米茶。 哦，原米茶。 一個原米茶，另外嗰個咧就日本人好中意嘅烏龍茶。 嗯， 係啦。咁我同我 friend 一個就試咗原米茶啦。咁佢一噴嘅時候咧，就聞到一陣嘅 米味。 花香 哦，花香 闻到花香，好啦，闻到花香之后咧，佢可能大概过咗30秒之后咧，佢就开始转变啦、 嗯。 转变做咩？你就发觉咦，闻入去嘅时候有原米嘅感觉喺入边， 系啦系啦，即系原米中字啦， 原米嗰种嘅温暖嘅香气咧，咁、就容易扑入你个鼻嗰边。好啦，跟住我就再试埋咧，我呢个自己试嘅，就试下呢、這、一个乌龙茶味。 嗯， 咁一喷嘅时候咧，都系花香，有啲咧就系茉莉花香嘅感觉。然后咧佢就慢慢开始改变， 哦， 喷咗大概30至1分钟，佢就改变，真系闻到咧好淡淡然，即系有阵时乌龙冲得好浓咧，就觉得好结嘅感觉啦。但佢有一种咧好淡淡然乌龙嘅幽香飘咗出嚟， 哦， 呢、这个我觉得都几特别啊。所以咧而家你话香水咩味咧，有好多唔同层次啊。即系你谂下，原来茶都可以有咖啡味嘅香水味啦。呢、这个我都见过，都几多唔同嘅选择噶吓。 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你啊，唔知依家即系秋冬天咧，就特别想喷啲香水啊吓，振奋下自己翻工嘅一个情绪啦，咁都关事嘅。咁啊，唔知你今日又会选择啲咩香水咧？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就有 Didi 喺度， 早 晨 啊 ，Didi， 我几惊你叫多做 Sam， 唉，谷鬼气啊头先， 点解啊？ 遲啲同你講啦，唉、 搞到嗌名都嗌錯。 係咯， 講翻交通先啊，咁啊好多交通消息同大家宣布噶。咁啊，港鐵啦、西鐵線都依舊啊，來往紅磡站至到尖東站啦，同埋東鐵線來往紅磡站至到旺角東站咧係暫停服務噶。咁另外紅磡站同大學站啦仍然關閉噶。咁港鐵各線嘅其餘車站啦，除咗機場快線之外，輕鐵同埋港鐵嘅巴士服務咧都係會暫定先啦，喺今晚11点結束。咁而輕鐵啦751P 线由706线替代 ，761P、751、614啦，同埋614P 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啊。咁九龙区嘅封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啦，康庄道来回啊，即系咁差唔到南啦，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同埋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啦，同埋差唔到南咧仍然封闭噶。继续提你啊，有免费渡轮服务啦，路线就系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啦，同埋九龙城嘅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咁服务时间咧都系会由上午嘅7点啦，至到晚上嘅7点，咁而巴士咧，由于咧巴士线咧暂停服务啊，同埋要改道行驶啦，咁啊多条嘅都系，咁啊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啦，咁都提一提你，九巴咧都有特别嘅巴士路线噶，除咗船之外啦，就有82号 D 喺上午嘅时段咧，就由白石角。北京科学园啦，来往大围站噶。咁另外路线73X 啦，特别线咧就会由大埔墟站去翻荃湾蝶途经白石角同埋香港科学园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出翻去九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噶。咁另外啦，西隧啊，西隧而家去翻。九龙方向咧都仲系正常噶，咁另外啦，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就开始挤塞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咁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咧都系开始挤塞噶，咁啊大埔公路啦出翻九龙方向啊都系车多嘅。 哦 ，Didi 啊，头先我都帮你攞咗张纸入嚟，都系写住观塘绕道，使唔使一次过讲噶？ 哦，我讲咗噶啦都， 讲咗 系啊，啊唔系、新噶啲， 系啊，因为坏车嘛，你同事攞， 你学学系系， 我做埋你同事，我本身都系你同事，我想加入埋交通组依家， 哦唔系，大财大财小用， 一阵再问阿彭爷爷意见点先， 唔会啦，大财小用 ，OK， 嗱唔系我头先都讲咗系塞车嘅，咁但系咩原因咧？我同事好好啊，帮我搵到原因啊，就系观塘绕道啦，唔该 Toby 啦，去油 油塘方向近住九展慢线有坏车，所以塞车嘅。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嘅。 嗯，咁啊，唔该晒 Didi 啦，哇，超级详尽嘅一个交通消息。不过都睇到你攞入嚟嘅纸咧喺朝头早嗰度咧越嚟越少啦，啊，得翻四张，之前有八张嘅。 系啊系啊， 系、啊啊、哇，松一口气咁嘅样啦吓、 啊。 好，唔该晒 Didi， 去休息下啦吓。咁啊，天气方面我哋揾阿彭爷爷则上早晨啊，彭爷爷。 系彭爷早晨。 Hey, 早晨，小白早晨啊，哦、oh, ， 早晨、 啊，欧德唔可以搞住人哋阿 Didi。啦，唔好搞乱人哋交通组先得噶。 系啦，佢又想去 做翻我哋自己啲嘢啦。 系啦，几好啊，彭爷爷。 不过我今朝真系俾阿小白你吓一吓。 咩事啊？ 你咁样叫阿欧？ 系啦，真系激死人啦！ 你系伤了三个心啊，小白。 点解啊？ 你又嗱，首先我讲啦，你老婆先啦，系嘛？你想讲系嘛？ 第一最明显就梗系阿 O 啦，你望住阿 O， 你嗌芭比咯，搞错啊！ 系啦， 伤咗阿 O 嘅心， 枉我留咁多须，枉我留咁多须， 搞错啊！都明明阿 O 嘅样，唔通芭比就会谂，唔通我嘅样真系好麻啦，佬？ 因为成朝同阿 O 讲住芭比啊嘛， 跟住第三个心。就你老婆， 哎呀，呢、這个真系阴公。 我帮阿小， 心里边谂住另一个女人。 哎呀，佢都唔想啊！今日佢朝头早思思念念到只有芭比啊！ 唉，小白，你睇法都唔跪玻璃都跪绿豆咯。 不过依家 OK 啦，所有问题 绿豆好啲， 所有问题解决晒啦，唔使贪心。 哦，系咩？ 系咩？ 点解嘅？ 哦，因为用人 用人嘅力量， 人嘅力量。 我彭爷爷话斋，人啊生噶嘛，系咪？一有问题，梗系人去解决啦，仲靠机器咩？系咪？ 唉，咁所以今朝真系要播翻只边位啊？ 边位？边个？冇头水。 阿梁炳嗰只啊，伤了三个心啊！大 家梁爱文伤了三个心，好啊！ 系啦，喂，天气方面，今朝早上咧嗰个嘅气温咧，比起寻日嚟讲咧就冇咁凉快。 嗯。 系、啊啊、同一時間都咁 啲啦。 天色方面咧，阳光系普照嘅，咁但系咧啲阳光咧系属于温柔嗰种啊，好和暖嘅感觉，就唔会好炽热。得不过呢一个嘅视线方面咧，你望向远处咧，都依然系有阵薄雾噶。 嗯，咁啊，会唔会真系暖好多咧？今日？ 因为我听到呢一个嘅天文台咧，今朝阿小白咧天气预测嗰度都有讲话，今日好似啲气温去到26度之余，仲之后展望都仲系回升啊嘛，话啲气温。 嗯，系啊。 唔知有冇关系啦？ 可能有啲关系。 今朝早咧就即系确系比起寻日咧同样时间嚟讲，就少咗嗰份嘅清凉啦。 嗯，明白晒。好啦，咁啊，彭爷你都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我哋八点钟见啦吓。 好，我睇下你嗌我咩名先，到时 梗系彭爷爷啦。好啦，唔该晒，我哋睇下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系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噶。咁啊，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噶。既然彭爷爷推荐呢首歌，点能够唔揾出嚟咧？ 系啊 ，Edmund。 伤了三个心， 梁炳 神咗 系啦 ，Edmund 梁汉文，我买咗绿豆啦，啱啱买咗绿豆啦，我准备跪啊！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着野人，然后痛苦被三角囚禁，原谅我竟伤了三个心。烦闷是因我再自尽，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很过分，移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遗憾。痛心，无 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泪，拒绝拒绝的说情，你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从前很过分，移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为遗憾痛心，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泪，拒绝拒绝的说情，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念潮水，坚决坚决地说清 一首嘅歌曲啊，梁汉文 伤了三个心，灯海温度20度，相对湿度62%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哎，早晨小白， 喂，早晨啊，哦哦，啊，今日你系 我原先想讲翻自己。最拿手嗰啲另类投资嗰啲嘢，因为最顺手尖来啊嘛。不过啊，都唔系讲翻啲环保嘢啦。成日都话咧，大家咧买呢啲快速时装啊，咁样咧买得太多。咁啊，你屋企咧着得最耐嗰条裤咧系一条乜嘢裤啊？小白， 哦、真 系 好耐， 系一条咩裤啊？ 应该系牛仔裤。 系啦， 极都唔烂。 讲得啱，我今日就系想讲牛仔裤嘅保养啦。咁如果保养得好咧，嗱，好似小白咁样讲啦，话着极都唔烂啦。而且咧，哇，真系可以咧，着到喂一世咁样啊，或者咧着到20年、30年都几好啊，甚或乎咧越着越有型啊，越着越出色咁样啊吓。咁啊，讲下一啲保养牛仔裤嘅一啲心得啦，或者咧一啲方法啦，可以令到你咧即系起码你买完翻佢条裤咧啊 keep 得耐啲，你又冇咁想抌佢嘅冲动咧，咁咪买少咗啲嘢咯。呢、這个都系紧要嘅，我觉得。 同埋坊间咧，其实有好多人咧就用。环保嚟到做旗号啦，咁第一话牛仔裤如果生产咗出嚟咧，咁有啲人咧就一嚟就为咗个炒价，二嚟咧就用环保去到做一个嘅标签，但系做咩咧就系话呢条牛仔裤着咗咧，唔使啊， 系啊， 永远都唔使啊， 系啦。 咁但系咧亦都有见到有啲嘅价格咧几特别嘅，佢哋就系因为一啲嘅牛仔裤出产咗之后咧就唔着，然后咧就经过即系唔使啊，然后不断去到有人着住咧，你知一着咧就有折痕啊嘛，咁就话到有啲 好有个人。 冇錯啦，天然嘅接痕咁樣，咁啊曾經連埋木村拓哉咧都有呢一類型嘅牛仔褲添。 我都係嗰個年代長大啊嚇，嗰、那個咁嘅水晶蘋果再 加嗰条咧，几零几嘅牛仔裤咁样啊，咁啊，嗰啲叫洗水啊， 系啊， 咁啊，牛仔裤咧喺洗之前咧，一定要做一啲基本嘅保湿处理嘅，如果唔系咧，牛仔裤咧就会好快咧变咗白色噶咯，洗到咁啊，或者洗到甩色啦，咁啊，保湿嘅处理咧其实非常简单嘅啫，洗之前咧就将条牛仔裤咧浸喺啊有一盆水入边啦，咁就放咧两羹嘅呢个白醋。咁啊，浸佢咧半个小时，咁样咧牛仔裤嘅甩色情况咧就唔会咁严重。嗱，讲紧第一次买翻嚟啊吓，嗱唔信咧你可以试下噶。如果咧买翻嚟咧第一次就落水咧，咁就需要咧喺水入面咧倒一啲白醋，同时咧将条裤咧反转嚟啊，浸大概咧半个钟头。 锁式啊呢个 系啦，哇好劲、啊，真系连媒体都用呢两个字，就系锁式嘅效果啊。因为咧深色嘅裤咧必定会有少少甩色嘅，而白醋咧可以咧令到嗰啲啊深蓝色咧就尽量保持原有嘅光泽咁样啊。咁啊，你即刻问啦，喂，牛仔裤系咪真系好似之前咁样讲啊？除非你系木村拓哉啊、刘德华嗰啲咧，就一年都唔洗，三年都唔洗条牛仔裤都冇人话你啫。但系我哋呢啲。即系凡夫俗子，梗系唔可以咁做啦。原来牛仔裤咧就啊半年咧先洗一次都 OK 嘅，咁样 半年先洗一次， 系啊，因 为 咧都有少少会变形嘅效果嘅，所以大家咧尽量咧，如果洗牛仔裤嘅时候咧，都系浸洗啦，咁就为之啱啦。 浸洗啊，咁啊，大家咧就要记住啦，牛仔裤咧就唔好成日去到洗啦吓，如果唔系就唔靓噶啦。 晨光大学， 而家先听呢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洪隧因为设施受到破坏，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开通，已经协调各专营巴士和渡轮营办商加强服务。九条原本行经洪隧的巴士路线会转行东隧或者西隧，经东隧的路线有 101X、107、108、111、115。116、118和182，经西隧的路线有 118P。 另外，红磡往来湾仔以及九龙城至湾仔的特别免费渡轮服务将会继续，港铁各线维持服务，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列车服务将会在夜晚11点结束，红磡站和大学站关闭。轻铁方面， 751P 线由706线替代，614、614P、751和761P 线改道行驶，751线就不经翠湖和友爱站。凌晨再有六个人离开理工大学，他们手拖手一起由正门步出校园，再走入对面的尖东救护站，防暴警察在旁边监视。理大校园入面凌晨气氛平静，理大学生会早前估计仍然有几十人身处校园，藏身不同的位置，难以掌握确实人数。有立法会议员、社工和牧师昨晚进入校园探望留守人士，有来自其他大学的学生说会尝试用自己的方法离开，或者继续在校园里面躲藏。美国国会众议院继续举行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听证会，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政治事务主管霍姆斯再次确认，听到特朗普指示相关官员要求乌克兰协助调查前副总统拜登父子。白宫前俄罗斯问题专家希尔批评众议院的共和党人盲目力撑特朗普，忽视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西铁线咧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啦，红磡站同埋大学站仍然关闭。咁港铁各线其余嘅车站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啊，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都会喺今晚咧暂定十一点钟结束。轻铁嘅751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啦，761P、751、614同埋614P 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咁九龙区嘅封路咧，今日封路就少咗好多啦。咁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即系康庄道来回方向啦，七咸道南、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七咸道南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免费渡轮服务咧，就系路线就系红磡南嘅渡轮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九龙城嘅码头角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啦，近住金紫荆广场。服务时间都会由上午的7点钟至到晚上的7点钟。港铁都安排了一条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东铁线的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九巴都有特别的路线，82号 D 就在上午的时段就由白石角经科学园来往大围站，还有路线 73X 特别的路线就会由大埔墟站前往荃湾，途经白石角和香港科学园。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路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丽围噶。屯门公路去九龙啊，喺青田路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泥围对出。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啦，同埋红隧方向管道里面曾经有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啦，出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对出。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东隧嘅九龙入口开始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石门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而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是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白沙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而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就车多，龙尾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郑善恩 Happy， 今年16岁，在拔萃女书院读紧中五级，在小学一年级开始打羽毛球，上年夺得全港学界精英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冠军，以及今年5月在印尼举行的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单打亚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我是薛丹人， 我是脱单人。 咦，脱单在哪 儿？哦，脱单呢就即是脱离单身行列的意思。 哦，即是出铺是吧，现代啲嘛。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和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会同大家倾下脱单有道。不过用现代啲嘅讲法即是， 即是点出铺咯。 On a Saturday night。 一场超过半世纪的对决，两种颜色激烈派对，见证着无数新星诞生，亦见证着歌手不同的变化。两队施展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大圆号，红白歌合战，音乐如掌风。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早晨啊，咁啊，朝早七点三十八分啊，先睇一睇咧，就系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都系今日啊，吓，朝早嘅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嚟到咧就朝早嘅七点三十八分啦，都系。 系啦，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咧，晨光第一线通常都会有呢个晨光直安第一线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一啲即安健嘅小貼士啊，咁啊透過戲劇嘅環節咧，等大家知道更加多啦。有陣時打工仔都係啊，喺 office 咧都有好多嘢需要注意噶。咁啊，如果唔係一陣整親啊、咬親啊，咁就唔好啦。 打工仔自己 office 都可以試下 cosplay 角色啦。 係啊，真係可以 開心啊！ 自己做翻個幾個角色啊，白經理啊、Lu 同埋何主任咁樣係咪？阿祖咁樣係咪？ 幾開心， 聽下先。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何主任，你份早餐啊？ 哦，唔该阿祖，你放低先啦，我要搵翻份文件先啊。 哦，何主任啊，你要搵文件啊，我帮你搵啦、啊。 我要搵翻份表格一二三啊，一阵间开会要用啊。 咦，何主任，表格一二三喺我度、啊。你前日俾咗我啊？ 哦，系咩？我唔记得咗添。唔该晒啊，白师傅。咁麻烦你咧，一阵间拎去开会用啊。 冇问题。 啊，何主任啊，白师傅啊，话时话，我都好想咧操作呢个物料吊重机啊。 你想？你要符合相关资格先可以操作噶噃。 系咪要年满十八岁同埋曾经接受过训练，有足够嘅能力啊？ 梗系。 哦，咁应该唔难啦、啊，即系好似操作部货 lift 咁，将啲货运上运落啫嘛。 你千祈唔好轻视啊，操作物料吊重机嘅工作啊，一大意啊，好容易出意外噶。 吓，系噶， 梗系啦。根据劳工处嘅资料显示，过去物料吊重机嘅大部分意外都系因为使用者及操作员对指示或者信号嘅错误理解或者误会，导致喺操作物料吊重机嘅途中，货斗突然移动。 吓，咁点样可以避免嗰个咧载货斗咧会突然之间移动啊？ 要避免就要喺每道闸门安装护锁装置，令物料吊重机要喺当所有闸门都闩好嘅情况底下，先至可以操作。同埋咧，护锁装置咧应该安装喺适当嘅位置，同埋妥善地保护，令未获授权人士唔能够接触，以免佢受到干扰。 除咗人为嘅干扰，都要留意呢啲护锁装置要有适当嘅外壳或者加以密封，防止佢受到水啊、尘埃或者其他污染物影响。 既然呢啲护锁装置咁紧要，咁咧要确保佢哋咧系处于良好嘅状况，系咪都要定期做检查同埋调整噶？ 梗系要啦，唔知护锁装置噶物料吊重机都要定期检查、测试同埋检验。而当物料吊重机发生故障嘅时候，只有具有经验嘅技术人员先可以进行维修嘅工作。 根据相当嘅法例规定咧，完成呢啲定期检查、测试同埋检验之后，需取得按认可格式发出嘅报告同埋证明书，即系我哋头先讲嘅表格一二三。而承建商咧就要 keep 好呢份报告。 咁我想问一下，呢啲嘅吊重机咧，其实可唔可以载人噶？ 哎呀，梗系唔可以啦，阿祖啊，佢叫做物料吊重机啊嘛，只系可以用嚟运载物料。其实啊，喺吊重机嘅平台或者机笼都有标明或者张贴清晰易读嘅告示，讲到明物料吊重机系禁止载人，你唔好贪玩乱试啊！ 我又唔会、啊，不过我想问清楚啫。 喺操作物料吊重机嘅时候，应该用闭路电视、摄录机、监察器等等呢啲去监督上落嘅情况。 哦， 除了不能够载人，在运载物料的时候都有嘢要留意。好似要以盛器装起松散的物料，譬如砖头或者瓦片等等，等佢哋唔会散收收，防止在运送过程中会从高处倒下。 咁物料吊重机咧，会唔会好似嗰啲普通 lift 咁样有安全嘅操作负荷噶？ 一样有，同样喺吊重机嘅平台或者机笼上有张贴告示，讲明吊重机嘅安全操作负荷绝对唔可以超重。 啊，何主任啊，可唔可以咧麻烦你帮我搵一样嘢咧？ 搵咩啊？ 帮我搵下物料吊重机嘅安全须知资料啊！ 哦，冇问题，即刻帮你搵。 唔该晒。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剧就听完啦，咁啊，梗系翻嚟睇下国际新视野啦。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啊！讲一个比较有趣嘅职业俾大家听下啦。嗱，记得咧，今日一开节目七点嘅时候咧，阿欧就有分享啦。究竟咧喷香水咧几时喷系为之好啦？第二就系咧，香水嘅味道啦，分三个调子啦，仲有咧就系、是、啊，香水可以 last 得几耐咧？ 你知唔知道我头先讲嗰个乌龙茶嘅香水咧、嗯？我星期二喷嘅， 系。 而家仲有味， 系啊，唔系，但系又真心问多一句，有阵时候香味留得太耐，又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因为你会质疑佢嘅成分系比较 organic 啲啦，同埋自然啲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呢啲都真系要谂谂佢嘅。咁啊，讲完啲香嘅嘢，讲啲臭嘅嘢啊，吓，咁啊，揾到咧一则嘅新闻几得意，美国咧有一个古怪嘅职业啊，叫做咧体味检定员啊， 嗯， 啊就系专门咧别人嘅体味嘅， 赚好多钱嘅。 系、哦，原来咧年薪咧1500万啊，呢一种工种 美金啊， 系啊， 哇！ 咁咧，首先系厌恶性行业嚟嘅，因为嗱，讲多少少，佢负责做咩咧？佢就负责咧闻下人哋啲臭味啊、旮旯底啊、剩嗰啲位啦，咁样。咁咧，佢已经任职咗23年噶啦。呢位朋友咧叫做德鲁伊德啊。啊，德魯伊德咧，佢 有醫德喎、啊，佢 係好有醫德。咁你可能會以為 行醫啊？ 喂，佢呢個體味檢定員係做乜鬼嘅啫？其實咧，佢就愛嚟咧測試一啲除臭劑咧同埋止汗劑嘅產品嘅咁樣啊嚇。喂，呢啲除臭劑咧同埋止汗劑咧，當然一開始係要有臭味。先有得除臭同埋有得止汗啦，跟住佢就要勁聞好多唔同嘅臭味啦，同埋唔同嘅汗味咁樣咯。啊，佢其實已經任職咗23年啦，頭先講過啦，咁啊擔任呢個技術總監嘅。由於咧唔少大型嘅美容業產品咧，近年咧都認為除臭劑啦同埋止汗劑嘅產品咧喺市場上邊係有利可圖嘅、嗯，所以咧廠商咧都會喺產品咧推出市場之前咧就委託佢哋進行咧測試咁樣，即係言之可能，喂一隊足球隊，喂夏天嘅時候大汗淋漓，哇踢波踢波踢波踢波踢波，哇好臭啦咁樣，咁啊噴啲除臭劑，跟住咧半個鐘頭之內聞下究竟佢仲臭唔臭，咁、如果仲臭咧個產品咪唔 work 咯， 係啊， 如果哇噴完之後，喂完全冇事、啊，好似咧冇踢過波咁樣、啊，咁樣甚或乎有啲香味飄出嚟添、 啊，咁啊成功啦， 咁啊成功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止汗劑啦，咁你先噴咗止汗劑先噶嘛，跟、住你又踢波踢波踢波啦，跟住翻嚟嘅時候究竟係咪大汗淋漓啊，同埋究竟係咪都係咁多汗咁樣？咁但係呢啲錢我就無福消受啊，我對氣味都幾敏感嘅，我自己覺得， 但 有時聞到啲太臭嘅人咧。我真系试过想反胃呕啊！你会唔会噶？ 我有、啊。 你有阵时 我都有闻过啲好臭嘅。 唔系歧视啊吓，即系唔系因为体味嗰啲病、啊，我系有阵时有啲太古怪嘅气味咧、我真系唔系好接受得到啊。系啊，有同 lift 啊，或者一啲室内嘅密闭空间嗰度咧，一闻到咧，哇！我真系拧转头。 狂呼吸咯。 我会自己突然之间闭气咯。 闭气顶到好耐啊！你闭气顶到咪廿秒？ 哇！唔搞错啊！你咁渣噶？ 你闭到几耐噶？ 我都分几个， 闭到分几钟 气啦， 唔系话咁劲嘅咩？ 我哋靠到气搵食嘅， 我又冇数住自己闭到几耐。不过咧，我闭气嘅时候咧，个心会有个心理时间啊，咁就会喺度数。二、三、四咁数到廿秒，通常都闷啦，谂住开噶啦。同埋数到廿秒嘅时候，个自己都觉得自己快定不顺了咁样咯。快闭到分几钟啊？ 系啊， 几好 呢方面好紧要啊！就系因为我细个咧，我都系好怕闻好多唔同嘅味道，例如我唔食芫茜嘅咁样。咁啊，细个咧咁啊，妈妈带我去街市咧，成日行过啲菜档，哇，嗰种味一飘出嚟嘅时候咧，咁啊飘出嚟都唔紧要啦。仲要企喺菜档嗰度倾偈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我可以点做啊？唔通走咩？ 系 就系咁样练翻嚟。 系啊，嗱，证明我同你都唔可以入行啦，做到呢个气味检测员啦。咁啊，根据呢个德鲁伊德咧， 大概1500万美金， 千万万港纸，所以我头先讲 错，都好吸引， 千万港纸都好吸引。 我会为咗1000万去戒掉呢啲嘢嘅。 系啦，千万港纸。咁但系咧，你点样入行咧，就可以讲多少少。德鲁伊德咧就好坦白咁样讲啦，佢哋呢个行业咧，成日都俾外界咧以为佢系对腋下啦，同埋对脚咧有特别癖好嘅，但系佢啊表示自己咧就冇呢个癖好嘅，反而咧指出咧部分啊测试者啊，即系佢嘅受访者嘅体味咧， 佢嘅卡人啊， 系啊，真系好可怕啦，好呕心啦咁样啊，咁啊对于入行咧，有啲疑问，有啲朋友话喂唔惊噶。我乜都得㗎，有千五万就得㗎。 好似好系我喂呢、這个好系我。 係呀、千五万就得㗎，冇所谓，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好啦，佢表示呢只需要喺公司嘅网页登记个人资料啊。之后呢一旦有研究呢喺登记住址附近进行呢，就有机会获得通知。 哎呀，咁我登记咗先囉。 咁佢唔会长期雇用你嘅，咁佢讲得出就係、即係如果你咁啱有个 product 系喺香港嘅， 会唔会系 佢又会叫你去做测试咁。 佢就系叫我做测试。佢会唔会系阿伊德神咧？佢自己本身谂住，喂，嗰种味我真系自己都顶唔住啦，就出边请枪咁样。 哦，佢费事飞咁远嚟香港啫，可能 希望系啦。 系啊，咁但系都有啲 professional training 嘅咁样，咁唔系话喂你闻完之后有个格仔咁样，喂好臭就第十格，跟住咧唔臭就一格咁样填完嗰份问卷，跟住交翻俾佢。 我话俾你听， 咁就轻松攞千五万。就應該唔好咁輕鬆嘅， 你講得啱，我覺得佢都係填格仔嘅，或者要寫翻少少 essay 咁嘅嘢咧，就填落去啦。即係譬如我自己讀酒嗰啲嘅時候，即係飲嗰啲酒咧，咁佢咧通常咧真係會有啲格仔俾你填，然後有啲位咧就真係叫你寫嘅，咁你就唔好諗住臭就係代表。臭好臭，非常臭咁样， 唔同嘅字， 你要解釋嘅，即係每一個嘅臭味，你都要去解釋啦，然後去我用呢個字去 dab 佢哋嗰個味道， 係 再陳述埋佢嗰個味道，咁先係一個 report 俾翻人。 係啊，所以都唔係咁容易啊。不過既然你有興趣或者有啲咁嘅癖好， 登記咗先咯， 就可以自己登記下，試下諗下啦，嗰千五萬係咪屬於你嘅咧？ 系又好啦，不过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忘记佢啦， 忘记嗰啲味道 呢份工。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会？ 呢首嘅歌曲《忘记》，忘记。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忘记和嘅嘅 Juno featuring 嘅 Leon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喂阿欧啊，不如我问你一句先啦。 好啊。 好似天奴真系好惨啊，你觉唔觉啊？ 唉，少少啦。 当佢俾人炒， 系啊， 都算啦。 系。 陰公講拜拜都冇得講， 係啊， 留張字仔喺度， 係 啊，陰公啊。 其實好似天奴之前嗰一年真係大，之前嗰一兩年真係大得幾好， 真係好風光嘅喎、 啊。製造咗咧熱刺嘅三叉戟啦，包括孫興文啦、哈利簡尼啦同埋阿里啦呢、這個咁 friend 嘅組合啦。因為其實佢哋咧真係營造到咧頭嗰個鐵三角咧唔搶食咧已經爭好遠、嗯，因為三個都有咁強勁入波能力嘅球員咧三个可以互相帮助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个个都想做神射手，个个都想做、球队的当家小生嘛。但是你看到他三个球员是真心 friend 的，他们譬如临门一脚他会传给哈利简尼，哈利简尼入完球之后又不贪功传给阿里，阿里呢有时候会有些靓球输送给孙兴文，呢、這个就是我哋成日讲到最好睇嘅足球就係咁样。你欣赏喺球场内同埋球场外嘅一啲友谊㗎嘛。同埋即係你諗下成队波咁样，喂你又特登传歪啲等你入唔到波，跟住呢个前锋呢又明明呢单刀呢佢横传传咗出底线又入唔到波。咁你话几咁唔好呢、 啊、 个气氛又唔系咁和谐囉。 咁而家换领队又换咗啦，换咗边个，换咗摩连奴嘛。 系啊，换咗摩连奴。 我见佢记者会张相好开心喎、 啊。系啊，咁佢都签约嘅，不过做得几耐冇人知道啊，首当其冲当然因为佢往绩呢同球员呢要夹到先踢得到嘅，同、球员夹唔到呢佢自己呢都会好快想走人嘅，佢都唔想留喺度，佢唔系一个乱斩权位嘅人嚟嘅、因为佢曾经有话过云家如果用8年时间都唔可以令到阿仙奴攞冠军嘅话呢真係一種失敗。如果係我嘅話咧，我走咗啦咁樣。啊，好啦，咁講下，喂，摩連奴頭場喎，咁星期六嘅頭場，韋斯咸對熱刺啊，咁熱刺作客徐仔邦啊，唔知咧摩連奴可唔可以帶領球隊咧敲響勝鼓啦？跟住仲有其他咧英超嘅焦點球賽嘅，咁啊禮拜六方面咧就阿仙奴對修咸頓啦，咁啊之後都冇乜大熱門嘅球隊睇啊，要睇李斯特城，李斯特城第二嘅依家喺英超入邊好犀利啊，李斯特城作客啊，白礼顿咁啊，礼拜日咧先再多啲咧，英超可以睇到啊，曼城对车路士啊吓，咁啊，礼拜六最后嗰场咧1:30咧，咁啊会有得睇啦，咁啊呢啲大家可以睇住啊。琴日咧承诺过有啲听众咧话，喂讲多啲 NBA 啊，琴日唔够时间讲啊，讲下佢啦，喂有冇谂过咧个球员啊喺172场比赛入边咧射三分咧全部都炒晒噶吓，咁佢系 Ben Simmons 吓、啊、呢、這个斯蒙斯嘅球员啊， 成绩随时超过我同你、啊， 一定会啦。不过其实佢系一个好好嘅球员嚟嘅 Ben Simmons， 不过佢就射三分就麻麻地啦，其他嘅板斧 都好多進攻板斧嘅，得分方面亦都唔差嘅，亦都係新人王嚟啦。當年咁啊，琴日咧突然間有歷史性嘅一刻出現啊，76人主場109咧比104咧贏咗咧紐約人啦，主隊嘅控衛咧 Ben Simmons 咧開賽唔足四分鐘咧就已經射入一個三分球，全場歡呼。點解咧？原來咧斯蒙斯啊自2017年啊加盟咧 NBA 以嚟咧兩年內咧首次入到第一球三分球嘅。 似乎佢呢个纪录咧，即系在场嘅球迷都睇到通晒，系啊！一见佢入波嘅时候， 耶、yeah, ！你终于入啦， 开心会赢波。 系啊，其实季前咧，斯蒙斯咧热身赛咧对广州龙狮嘅时候咧，曾经入咗三分球嘅，估唔到咧 NBA 第一个三分球咧就要等到今场咧先出现。不过呢一位咧澳洲嘅球星咧就好平静咁样看待今次嘅突破啊！媒体啊访问佢啦 ，Ben Simmons 入咗三分波感觉点啊？咁佢就话Not bad， 系啊，咁即系意思就系话，唔错啊，下季嘅努力咧就冇白费到咁样咯。咁通常呢啲球星咧就唔会讲到自己哇好巴闭咁样啊，同埋佢自己都系不苟言笑嗰啲球员嚟嘅，唔系成日笑口噬噬嗰啲咧，所以都系 认真派嚟嘅，人哋系 认少少啦，咁啊费事突然间一入咗三分，耶咁样，咁啊搞到自己好似好渣咁，要有少少腥味啊，有啲腥味可能系咁样。 佢自己啊都不是几开心啊，我终于都可以打破呢个三分球荒啊！ 如果咪真系要俾人笑啊，一个咁当家嘅球星啊，作为东岸嘅作为呢个76人嘅劲女啦， 唯有继续爆篮咯。 系啊，继续爆篮啦，继续多啲传送啦。咁今年有好多嘅球队都值得睇啊。不过你知啦 ，NBA 啱啱开季啊嘛，通常我哋都系咁嘅。睇定啲先，系啊，睇定啲先。 勇士最近点啊？都系 勇士，琴日俾人炒啦， 浮浮沉沉咁样、啊。 最高嗰个距离炒50分， 哇， 炒50分啊！俾呢个， 因为冇咖喱食，所以就咁样啊， 唔关事。俾 咪咖喱伤咗嘛？ 俾、我之前去嗰地方 Dallas 啊，达拉斯咧最强一个当石啊，最强一个控卫咧大炒啊，人哋攞大三元啊吓。咁至於咧呢個勇士隊咧最強嘅距離啊，俾人超過50分啊，爭啲製造咗 NBA 歷史啊，真係啊！ 懷念都係不如破埋佢啊嘛， 係啊，即係勇士都唔係咁勇啊呢排。 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306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2，日元108.61，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75美元，卖出1465.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喺上昼8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喺高雄以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嘅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先啊。咁而家西铁线啦，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啦，暂停服务噶。咁另外红磡站同大学站啊，仍然关闭。咁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都会暂定喺今晚11点结束噶。咁轻铁嘅751P 线啦，就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同埋614P 咧，就要改道行驶。其他的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九龙区仍然有封路的，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的来回方向、七贤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七贤道南都还是封闭的。免费渡轮服务路线就是有红磡南、渡轮码头、 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另外一条航线咧就系九龙城嘅码头角公众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咁服务时间咧系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7点钟。咁除咗船之外咧，巴士咧都有免费接驳巴士噶。咁一条咧就系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啦，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咁九巴嘅特别路线82号 D。由上午时间繁忙时间就由白石角经科学园来往大围站，和73号 X 的特别路线由大埔墟站前往荃湾，途经白石角和香港科学园。部分的巴士仍然是暂停服务和改道行驶，留意运输署的网页。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慢线的坏车咧就拖走了，啱啱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对出慢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对出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啊，咁而家黄竹坑道咧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呢一段嘅黄竹坑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啦，近住日港居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东隧啊，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东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西隧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泽安村。太子道东去返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排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在新界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啦，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靓妹啊，希望咧大家咧都以我为戒，唔理咧生活有几困难同埋绝望，都千祈唔好去食毒品，因为咧食咗之后咧就会好困难同痛苦。希望咧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呢个世界上有一种魔杖，无坚不摧，可以施展强大力量。 去去武器走， 揾魔杖唔系去魔法世界，而系要去菲律宾。电视节目《功夫传奇四》再闯武林最后一集，菲律宾魔杖压轴登场，跟随武者深入宿雾同马尼拉，学习各门派魔杖攻防之道。星期日晚9:05，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五嘅朝早嚟到早上嘅8:11噶啦。我见到我对面嘅拍档，我唔会叫错你嘅名嘅，朱海婷。 做咩事啊？你 唔知今朝好爆咩？ 我唔知咩事啊？ 今朝好爆啊！7:00打后咧，一开波咋？阿小白望住阿 O 嗌 Barbie 咦？今日阿 O 系咪着咗 cosplay 啊？唔系啊？ 我就润佢咯。小白你伤了三个心。包括埋佢太太， 肯定啦，唔好同佢讲啊，唔好 吓系咩？我 on air 讲咗，你知我噶啦，唯恐天下不乱噶嘛。 所以小白而家有个义务咯，佢去买早餐， 冇 晒 心机， 买 O 个份， 冇晒心机。唉，好啦，咁啊，讲啲我哋自己主持人之间嘅语嘢俾大家，即系轻松一下啦吓。如果你都希望今日呢个系一个 Happy Friday 嘅话， 但系咁样好噶。我哋成日都话咧，有阵时你做节目咧，有少少嘅瑕疵或者啲甩漏咧，人哋觉得好真实，同埋系一定系 live 咯。 系啊，即系电台就有呢一种嘅吸引力啦吓，我自己称之为吓。有阵时即系 live 嘅嘢咧，就系可以开口讲晒，咩都让你透明化，知道晒我哋而家做紧啲乜嘢。 同埋人嚟噶嘛，都有啲即系正常嘅嘢会可能发生噶嘛。 啊，描述一下今朝早一早虽然而家8:00松啲啫，咁但系朱海婷都好认真，你个头发整得好靓今朝。 哦，咪其实都系有少。因为我昨晚做完节目嘛，通常我 keep 到第二朝都可以噶嘛， 得咩？ 我好襟噶。 但我有昨晚捧下你场啊，你个头冇咁挛噶，昨晚个造型。 因为 扎 起咗咯。 哦，真 系。多谢你咁仔细留意我。 啊，女人真系有好唔同嘅美态啊吓。 咁你唔好闷啊嘛，我惊你闷一阵睇厌咗我啊嘛。 都系噶，我都好怕闷嘅吓。咁天气方面咧，亦都好多变化嘅。 系啊，嗱，今日嚟讲咧，天晴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约26度嘅，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咧，哇，好嘢，可以去玩啦吓。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啊，气温逐渐回升。日内咧，佢个日夜嘅日落吓，嗰个嘅日夜温差都几大嘅。而家20度啦，相对湿度61%。咩叫日内落？内陆 佢讲内陆日夜温差， 冇错， 即系原如果你系住海边嗰啲咧， 就好啲咯， 可能又唔同喎， 吓 咁啊！而家系讲紧内陆方面嘅日夜温差， 即系如果你真系住近中心点啊，唔系近维港两边啊，咁就日夜会 即系唔系嗰啲咩临海系嘛？而家好啲楼盘啊，神咁早已经话临海咁样，但系原来隔咗成唔知几多条马路。 临海嗰啲我哋 draw 噶，以前地理读叫做coast。Coastal season， coastal temperature 咁样啦，系日夜即系都差唔多嘅，所以好好啦。 俾翻晒老师啦，已经吓。好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表示火灾危险性咧系极高噶。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电话旁边接通咗啦，有嚟自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啊鹏仔，早晨 Heidi， 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 你好啊， 星期五好， 系啊 ，Happy Friday 啦吓，嗱睇翻呢啲中港嘅官员咧，寻日咧就签署咗咧新修订嘅 CEPA 咧呢个协议，咁大家都关注，咦里边有啲乜嘢会令到我哋可能有好处或者有啲任何影响咧？嗱里边咧其实今次涉及嘅范畴都好。多金融啊、法律啦、啊、建筑工程、电视、电影、旅游、啊，其中一项咧，我谂即刻会大家关注咧，就系可能财经方面有冇影响咧？就系话喺内地保险公司咧，就可以喺香港发行呢个巨灾债券吓，即系虽然就有啲应景，咁但我哋即刻睇到啦，有冇啲咩板块我哋喺投资方面可以留意一下咧？啲巨灾债券、 啊，巨灾债券都俾你谂到啊！ 有冇啲？板块受惠啊！ 保险板块系咪啊？ 嗱，真心讲咧，签呢个 CEPA 呢个大名咧，就唔够话佩洛西签嗰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嗰个大名咧个威力嚟得大啦。对于股票市场，我觉得就唔会话有个好直接嘅刺激作用嘅，因为都系以前。 知嘅事，亦都係預咗會發生嘅事。咁、你話喂咁，但係對於各行各業啊，即係對於香港嗰、那個轉口貿易啊，或者對於頭先阿 Heidi 都提及過，咦有部分嘅內地企業咁，可能就會可能有多少少嘅業務同香港嘅所謂嘅往來啦。咁喺好多個範疇嘅，其實除此之外，你話好啲文化交流啊，互相認證啊，甚至乎金融啊，有其他啲法律嘅。嘅條文啦、啊，即係喺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內地與香港，即係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呢個服務協議，咁、其實係一個個階段咁生效，其實都已經好多年噶啦。咁、不過你話即係對於香港一啲即係合拍電影啊，即係嗰啲人員嘅比例唔再有啲太大限制，咁我諗呢啲大家都知噶啦。咁就但係問題係你話會唔會因為咁而、可能令到啲？香港嗰啲所謂上市嘅影視股會受惠呢，咁我覺得嗰個直接影響未必咁大囉、即係本來如果你話無風無浪嘅時候，咁哦當然係一個好消息啦，咁但係而家即係滔滔巨浪嘅時候，咁你俾個沙板我，咁就呢度冇得沙板啦，俾隻船我咁都係好浪嘅，即係所以就即係又我覺得未必話會有一個好大嘅利好作用囉，係啦。 但頭先講個巨災債券呢，呢個呢牽涉呢就可能係一啲內地保險公司啦，即金融啊、法律方面就有一啲嘅相对嘅即系影响啦、因为其实睇翻咧，如果你话两地嗰啲律师事务所啦，可能就会有啲嘅合营啊、联办啊方面，咁呢个我又会直接对啊边啲嘅板块或者啲公司会有啲即系影响咁啦。 理论上金融会放宽，亦都即系意味住两地其实越嚟越紧密噶啦。其实不嬲都已经系即系随住 CEPA 嘅落实啦。咁再加埋香港喺證券行業，譬如話喺由港交所開始講啦，大家都耳熟能詳嘅滬港通啊，所謂嘅滬股、深股、港股通，咁兩地嘅投資者嘅資金都可以去對方嘅市場度投資，咁樣跟住個名單走咁。咁所以未來下一步就一定係喺即係法規嘅同埋制會計制度上高啦。咁可能即係大家都會進一步融合啦。咁但係亦都。要多啲時間嘅，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即係金融嗰個層面，因為始終即係普通法啊，即係或者以會計制度啊，咁其實都好多差異嘅。咁但係行之有效，亦都不嬲，亦都有香港嘅即係上市嘅股份係一啲內地嘅企業，所謂嘅 H 股啦。即係廿年前一個紅籌股啦，咁亦都係民營企業啦，咁我諗呢一方面咧，唔會暫時未有好大變化住嘅。 咁啊，即係聽落就似乎都冇乜刺激。作用啊，太大嘅刺激作用。咁不如睇下呢一个嘅大陆方面啦，就因为咧就人民银行嘅前行长啊周小川先生咧就出席咗个论坛啦。咁啊当中都有讲到啲中国利率嘅问题嘅。咁期间咧佢有提到咧就话啊，如果能够咧即系管理好所谓嘅微观货币政策咧，咁啊唔使咧咁依赖啊非常规嘅货币政策啦。咁啊真系好想问阿 Sir 啊，即系举手问老师， 王 Sir 系咯。 阿 Dicky Sir 啊，即系好深啊！北大人讲嗰啲 咧，彭仔同学， 微观货币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其实讲紧乜嘢啊？可唔可以变翻人话、 哦？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嗱，即系其实货币政策，你就当系一啲吓、啊，即系当市场，譬如话利率啊。通脹啊，出現問題嘅時候，佢要做嘅一啲工作咯。咁嗱，從好簡單嘅所謂嘅理解嘅角度去講，啊，啲物價上升啦，咁又加息咯，係咪啊？咁又加息就令到你借錢嘅成本會高咗嘛，咁咪唔借咁多咯。咁所謂其實貨幣政策一啲微調咧，佢意思就係即係話唔係太大嘅動作。如果你話大嘅動作係啲咩咧？平時我哋成日聽到嘅全面嘅減息啦。全貸息率嘅下調啦，或者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啦，即係銀行可以有多啲鬆動嘅錢借錢出嚟，咁呢啲咧係大嘅貨幣政策。咁但係微調嗰啲咧，平時成日都會做嘅，咩逆向回購操作啊，又或者咧將所謂嘅中期常態便利 MLF 啊嘅利率下調。咁就係等啲銀行可以拆啲短錢出嚟啊！仲有咧，最近有一個咧就叫做人民幣貸款嘅基礎利率 LPR 啦。咁呢個其實就係即係銀行間佢哋嗰個拆借嘅成本，其實同我哋嗰個拆息有啲相似。咁啊，令到即係啲銀行嘅短期嘅利息嘅成本可能會下跌啦。咁就係呢啲咧就係啲微調啦。咁就即係話有啲咧就大刀闊斧啲，影響深遠啲；有啲咧就可以日日做，咁但係咧就嗰個力量咧就有限啲。咁即係話其實冇嘢㗎。佢意思就即係話。 唔使一次過食好勁嘅，密食咧都得噶啦，咁樣即係周小川先生嘅言論大概咁咯。 擺喺好多地方呢個理論都啱㗎。 係喎，咁嗰啲量寬算唔算係非？係 喎，又真係喎。 係咯，咁啊 ，Dicky Sir， 咁如果量寬呢一類算係非常規㗎咯，即係大 做㗎， 係咪啊？即係大。 如果你話真係量化寬鬆，你講得 quantitative easing， 即係譬如話而家日本央行啊、歐洲央行啊，或者而家都未嘅，即係呢刻聯儲局都未算嘅，咁就梗係。是大做啦，呢啲你想想喂，減息減到冇得減喎，咁咧仲要增加貨幣供應喎，仲要咧無所不用其極喺市場度買債喎，咁呢啲就一定係好大動作嚟㗎啦。 哦，原來咁解，即係俾人嚇親啊，未聽過啊嘛，原來係咁嘅意思啊。咁啊嚟緊啦，後市方面咧，香港港股咧，因為尋日都繼續跌啦，跌多400多點咁啦。咁啊，下個禮拜以至到今日開翻個市，又唔知有冇啲咩提點我哋咁咧？ 唉，真係論盡啦！我尋日話即係唔多嘅， 開口中喎， 400點跌啦！哎呀，所以佢同我一日跌曬，我係慘啊嘛！ 俾足你422啊，最多嘅時候 係啦，希望有一兩日就慢慢咁啊，下個禮拜咁先。點知佢一日同我即係已經 KO 咗我嘅目標。咁嗱，即係短線咧，26,300本來都係一個支持嚟嘅，咁但係而家睇落去。就咁即係環顧成個地球睇一個圈，阿佩洛西又簽埋個名，咁所以變咗，尋日講嗰個概念就係話，係噶，即係而家喺呢一刻呢個人權與民主法案變咗就係美國特朗普手上又係一張好有力嘅牌喺中美貿易戰嗰度，咁所以即係而家呢一刻即係本來都傾緊就話啊，即係美國啲官員啊，即係都會唔會睇下嚟緊喺即係感恩節前後咁啊去。內地咧咁開個會咁又傾下咁 啊， 跟住 呢張大牌細牌啊 ，Trump 卡咯，又係 Trump 卡咯， 真係彭仔真係好好啊，真係形容得係 咪啊？ 就係 Trump 卡咯，英文就係、是，中文嘅解釋就係黃牌咯嚇，特朗普的黃牌咯嚇，所以即係呢一張卡係對於金融市場係有一定。即係衝擊力喺度嘅，所以點解港股會係近日係連續咁樣顯著下跌呢？其實就係同即係所謂美國參眾兩院嘅決定咧有個好直接嘅關係，所以其他啲嘢咧暫時都擺埋喺邊先㗎啦。咁所以大家就會有個咁嘅理解，就話哎呀喺而家呢刻咧，即係美國。所謂嘅貿易戰談判嘅籌碼咧，又多咗啲嘢喺手啦，即係唔單止淨係嗰啲關税啊、貿易壁壘啊，之前我講嗰啲法院訴訟、刑事檢控、貨幣政策，而家仲整多一張特朗普啲黃牌 Trump 卡出嚟啦， 係啊，真係複雜咗啊！好，咁我哋今朝咧傾到呢度先，下個禮拜咧又睇下咩嘅環境啊，再同阿 Dicky 咧再傾過嚇。 唔該 ，Dicky，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有私分喺度噶，嗱喺中国内地咧人口老龄化急剧加速，即系话老年人口咧就将会越嚟越多，而呢班健康消费力又高嘅长者咧，自然就形成一个庞大嘅消费市场啦。嗱，我知道贸发局嘅研究部咧喺今年年中嘅时间咧就喺中国内地就住银发市场咧进行咗消费调查噃。嗱，今日我哋好高兴咧可以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大中华区研究团队经济师冯海莹小。小姐 Doris 就想嚟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嘅 ，Doris 早晨， 师傅你好啊。 嗱，咁啊 ，Doris 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今次内地银发市场嘅消费调查一啲有趣嘅发现呢？ 好啊。咁咧，好多人可能咧都会觉得长者市场个商机有限啦，咁认为咧长者嘅生活大部分时间咧可能都系留喺屋企入面，咁最多可能咧就混下啦，饮下茶，咁就好少消费。咁不过咧，我哋嘅消费调查就发现咧，其实内地而家新一代长者咧喺退休生活咧都系好精彩嘅。咁绝大部分受访长者咧都认同啦，佢哋嘅仔女系有自己嘅世界，咁而佢哋自己咧都有自己嘅生活安排。而近年咧一啲网上社交媒体的出现亦都丰富了长者的生活，亦都令到他们摆脱了以往比较单调的生活模式。平均来说，长者每星期在网上和亲友交流都去到大概 3.8 次的，比起他们网下面对面的交流是高出一倍那么多的。以微信去做一个例子，其实现在内地长者他们都和朋友有很多不同的群组，他们在群里面都很积极地去 去分享一啲嘅消費資訊啦。咁而一啲新型嘅網上購物方式咧，正正係可以通過呢一啲嘅網上通訊渠道咧，喺長者之間去傳播嘅。咁亦都係間接改變咗長者購物嘅習慣。咁我哋都相信咧，內地長者網上購物嘅頻率咧，會越嚟越高嘅。 啊，咁究竟內地消費者咧係中意買邊一類型嘅長者產品同埋服務嘅咧？佢哋嘅消費習慣有啲咩特徵咁樣嘅咧？ 咁頭先就講到啦，而家內地新一代嘅長者咧，佢哋個退休生活都好精彩，佢哋有好多嘅聚會，咁所以咧，我哋都發現一啲消閒性嘅產品同埋服務咧，都會特別去受長者歡迎嘅。咁譬如話咧，長者係而家更加去注重佢哋嘅打扮啦，咁所以差唔多咧，所有嘅受訪者咧喺過去一年啊都有購買過一啲服飾嘅。咁長者對於一啲消閒娛樂服務咧，都有一個明顯嘅需求喺呢度。咁譬如話咧，佢哋都會好多時會去餐廳去食飯啦、唱卡拉 OK 啦，同埋睇電影咁樣嘅。咁而家嘅內地長者咧都好捨得去使錢啊！咁佢哋咧買產品嗰個平均價格咧，大概都有幾百蚊人民幣左右。咁而某啲咧產品嘅嗰個價錢咧，甚至係過千噶。咁同時間咧，佢哋對於品質嘅要求都高咗唔少。喺我哋嘅調查入面咧，有84%嘅受訪長者都話，相比起以前咧，佢哋而家用嘅嗰個產品啦，同埋服務啦，個檔次都係更加高。咁佢哋亦都唔會只係一味去貪平。咁而我哋嘅今次消費調查咧，亦都特別留意到內地嘅長者咧，對於旅遊嗰個需求咧，都係急速上升嘅。咁長者咧，平均一年咧自費會去超過7次嘅國內嘅短途旅行啦。咁平均每次都會使1-2千元。咁至於一啲嘅出國旅行咧，都會消費過10,000元噶。 啊，咁如果好似阿 Doris 你咁講啦，咁喺呢一個咁龐大嘅銀髮市場，商家又點樣可以脫穎而出，得到消費者嘅青睞咧？ 咁對於內地嘅消費者啦，長者產品同埋服務咧，嗰個安全性好多時候都係最重要噶。咁喺我哋嘅調查入面咧，分別就有18%嘅長者同埋26%嘅子女咧，都話佢哋購買個長者產品時候咧，那個首要考慮咧都係個安全性。咁而當佢哋選擇長者服務時候咧，嗰、那個比率咧係視安全係重要嘅，嗰、那個比率係更加高噶。咁事實上咧，內地長者咧消費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都期望嗰個產品咧，同時係時尚啦，同埋專業噶。咁以一啲標榜適合長者嘅產品為例啦，咁雖然有70%嘅受訪長者咧都話，其實長者專用嘅產品咧都係更專業嘅。咁但係同時咧，都係有1/半嘅長者咧認為呢一啲嘅產品嘅款式咧都係未夠時尚噶，同埋佢哋用呢啲產品咧都會即係擔心顯得自己好老噶。咁所以咧呢點商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去到最後啦，我哋都發現有啲新一代嘅內地長者咧，都好樂於去嘗試一啲嘅新產品同埋新服務嘅。有80%嘅受訪長者咧，都同意其實長者咧都係應該與時並進嘅。咁喺消費調查入面啦，我哋都睇到而家嘅內地長者咧，都好敢於去嘗試一啲新奇啦，而且係非保健類嘅高價產品。咁有參與座談會嘅長者咧，就講到咧，佢曾經咧係試過用過10,000元咧去買咗部炒菜機翻屋企噶。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如果業界可以推陳出新，激發到年長消費者的好奇心，那就一定是可以吸引到內地銀髮族去注意他們的產品的。 多謝 Doris 和我們分享這麼多有用的資訊，如果大家都是想接收更多的市場訊息的話，不知道又有些什麼的渠道這樣呢？ 咁大家咧可以瀏覽翻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嘅網頁 research.hktdc.com。咁我哋咧除咗提供唔同市場嘅經濟發展概況啦，同埋最新嘅貿易資訊之外咧，仲會不時發表研究文章，詳細咁去分析唔同市場嘅發展機遇。咁值得係有興趣拓展中國內地以至海外市場嘅港商密切留意噶。 再次多謝 Doris 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該曬。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再有两个示威者清晨6:00之后离开理工大学，走入对面的尖东救护站，防暴警察在旁边监视。校园饭堂卫生情况恶劣，传出阵阵恶臭，被弃置的饭菜散落在大楼各处， 有乌蝇聚集。有留守超过一个星期的示威者说，过去几日尝试过不同方法逃跑，但警方严密布防，因此不成功，需要折返。又说明白校内物资短缺，曾经目睹有人食人地弃置的饭盒。他又指留守人数逐渐减少，感觉不安全，身体都疲累，因此想尽快离开，但他不愿意自行行出校园，认为等同自首，将会入狱十年。有上星期到理大的示威者说，校内缺乏食水，已经有心理准备，身体不能够再支撑下去，但亦都不会向警方自首，认为是辜负星期日和星期一晚设法前来支援的朋友。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将会在晚上11点收车。红磡站、大学站继续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另外，由于个别轻铁车站的设施和信号设备被破坏，部分轻铁服务需要调整，所有路线每11至25分钟一班。一批市民趁昨日是721元朗袭击事件四个月，在 YOHO Mall 商场静坐，不时高叫反修例口号，又高举五指，又站立默哀五分钟。有连续四个月出席721相关活动的市民认为，警方当日的表现明显有疏忽，市民求助无门。涉案的白衣人有过百人，但至今只有六个人被控，非常不公平，希望尽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部分市民之后前往大棠路方向，防暴警察一度举起蓝旗，警告他们参与非法集结，劝喻在行人路上的市民离开。有市民同警察口角，防暴警察之后在附近一带截查市民，最少三个人被带上警车。内地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五个多月以来，暴徒在香港不断升级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令到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止暴制乱刻不容缓，暴徒必须严惩不贷，司法机构要严格依法惩治所有暴徒。文章认为，法治社会需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者若果不坚守法治底线，法律的公正和威严就没办法彰显，罪恶就有恃无恐。近日高等法院的违宪判决更加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治权力，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00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17美元，卖出1,464.6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嘅封路啊，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即系康庄道来回方向咯。漆咸道南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漆咸道南咧都系封闭噶。咁免费接驳巴士啦，就系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啦。咁另外九巴特别嘅路线82号 D 啦，就会由白石角经科学园来往大围站。同埋路线73号 X 啦，由大埔墟站前往荃湾，途经白石角啦，同埋香港科学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咧东区海底隧道啊， 港岛入口啦，东行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噶。咁另外啦，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啊车龙都好长噶。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慢车，龙尾就泽安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排到去对行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啊，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同埋去将军澳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喺新界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洪天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清水湾道啦，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都系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啊，8:38啊，哇，早咗少少啊，今朝几好啊！好，继续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啊，直播室咧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呢个嚟自今天啊《明报》嘅头版头条啦，咁啊都系政治新闻啦，咁啊讲到美国国会两院啦，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草案咁啊，令到咧監察香港人權狀況以及係可制裁香港嘅法案咧，只係爭一步之遙啫。咁而眾議院議長阿佩洛西啦，尋日就領銜民主共和兩黨代表咧，就正式咧登記草案，並且咧送交俾總統特朗普嘅。特朗普咧要喺10日內。就是決定會否簽署法案，咁而路透社咧引述消息指咧，預期特朗普咧將會簽署嘅。咁鑑於草案咧幾乎獲兩院係一致支持啊，咁分析認為啦，特朗普啊即使係動用否決權咧，亦都好大可能啦。 被国会重新表决，咁推翻总统决定，令到法案咧可以系直接生效嘅咁讲。咁而国务委员兼外长啊王毅咧，寻日喺北京批评美国国会嘅做法系对中国内政嘅赤裸裸干涉啊。而香港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希望美国政府咧系采取一个务实态度，慎重去考虑呢一件事嘅。咁而講到喺呢一個嘅法案底下咧，就北京政府對於美國國會兩院通過呢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咧，反應係好強烈啦。咁而其中咧，亦都有香港嘅一啲民主派嘅政黨咧，就表示咧，就港府如果要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就唔應該咧係透過聲明反駁美國。而是需要咧攞出實際嘅行動，政治解決當下問題是最直接嘅方法去回應民間嘅五大訴求咁講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明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信報》方面嘅財經就講到咧，三外資大行未見港人搬錢走嘅。嗱，香港持續五個月嘅社會衝擊事件咧，對於經濟活動咧帶嚟一定嘅衝擊，而三間啊業務範圍包括係個人企業同埋投資銀行嘅外資啊，包括咗渣打、瑞信同埋高盛。都认为香港业务咧，香港区嘅业务咧系暂时影响轻微嘅，同时亦都未见明显嘅走资迹象。咁啊，三间大行嘅行政总裁咧都先后接受咗彭博嘅访问啊，讲到香港业务嘅近况。咁睇翻啊，渣打方面啊，佢嘅行政总裁啊温托斯就讲到啦，第三季度咧业绩显示啊，渣打香港咧盈利系按年上升，而社会不稳嘅情况已经令到咧就系个别嘅行业啊，例如系零售同埋旅游等受到影响，但系佢哋嘅业务咧就仍然系稳健增长嘅。好啦，另外一间大行瑞信方面嘅行政总裁咧就讲到啦，过去几个月咧，佢哋咧系香港嘅业务都系未有受到冲击，而现时咧客户多数咧就系采取嘅观望嘅态度，未见到咧有资金流出嘅迹象，希望各界可以尽快揾到解决本地抗争嘅事件嘅方法。另外一个大行啦，高盛行政总裁亦都讲到啦，睇法都系类近嘅吓，主要咧就系话金融客户咧喺近月嘅投资活动咧就冇明显大嘅改变。强调啦，冇睇到啊，香港金融中心嘅地位正在转差嘅证据，希望呢个问题都可以尽快平息啦。咁而佢哋讲到啦，另外一个好重要嘅议题，当然就系睇下内地业务方面嘅发展啦。咁睇翻啦，嗱，中国市场咧，即时短期内地啊嗰个嘅内需嘅增长系个压力系喺度啦，但系其实 GDP 咧仍然系维持5.8%至6%咧，已经系相当高嘅增速嚟噶啦。所以相信咧，明年中国经济咧就会回稳，中长期咧更加可以保持强劲嘅增长势头。咁睇翻喺内地嘅机遇啦，佢哋就话到啦，除咗科技公司之外啦，发现啊医护业嘅发展前景系非常之好噶。新经济公司咧将会成为内地重要嘅产业支柱，对客户啦同埋金融业咧都会缔造双赢嘅局面吓。大家去留意翻啦。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反修例争议持续五个月啦，学生喺校内外咁啊表达诉求越见激烈。继圣保罗男女中学以及咧就喇沙中学两所传统嘅名校，属下有30间嘅官立中学嘅教育局，寻日发出咧就系家长信，表明立场啦。列明学生不应该咧喺校内进行罢课、拉人链等等嘅政治活动，亦都唔应该咧就穿着校服参加咧就校外嘅政治活动。违者就要以校本训诫机制以及咧就校规处理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寻日亦都话到啦，将要求其他中学以及咧办学团体参照官校嘅做法。有津中嘅办学团体咧就相继表态，表明以校规处分啊，参与堵路以及咧就阻碍铁路等等违法活动嘅学生噶。杨润雄亦都提醒学生不能够咧就粗言秽语，以及咧就破坏社会秩序。咁啊，对于近日有学生阻碍铁路列车以及咧就堵塞道路，佢形容行为极为危险，严重咧就违规以及咧违法噶，绝对不能够接受。社会纷争已经影响到学生嘅情绪，部分激进行为令到学生咧就觉得惶恐啊。有学生参与校外政治活动而受伤，甚至乎被捕。杨润雄咧就呼吁佢哋。停一停，静一静，想一想，不要因此就损害亲情、友情或者就是师生的感情。他昨天立法会那里也说到，将转发家长信给其他的中学参考下。其他的办学团体方面，属下有20间中学的中华基督教会强调一向不赞成、不鼓励学生参与校外违法活动以及校内的示威活动。如果发现学生参与其中，会以就违反校规处理，学校会以法理情为准则的决定处分。 教育學生就不能夠再犯。至於佛教聯合會亦都指出，不贊成任何的違法行為，任何行動不得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或者騷擾其他人。今日東華三院亦都重申，絕不容許以及就姑息學生在公眾場所行為不檢，影響社會安寧和秩序。如果有破壞安寧的行為，必定就嚴肅跟進。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轉睇下《蘋果日報》啦，亦都關心下其他嘅學校啊，以至到大學咧，現時嘅情況係點樣嚇？嗱，《蘋果日報》嘅港文當中咧，有講到城市大學自上個禮拜三開始咧，就陸續將交換生咧係撤離開呢個校園。咁之後咧，城大學生宿舍咧連日咧就係被斷水斷電嘅，咁校方更加要求咧所有仍然留喺宿舍嘅學生咧，今日中午前咧要全部離開。咁有本地宿生就不滿校方嘅安排啦，尋晚咧就係計劃喺宿舍裏邊咧集會抗議嘅，但係因為校方咧係將宿舍大閘係鎖上，就未能成事。有超過100名嘅學生咧就喺校方今日晏昼咧封科之前咧，就寻晚咧赶翻去宿舍嗰度咧执拾行李咧离开嘅。咁有学生咧就话咧，校方早前咧就为非本地宿生系安排住宿，但系对于本地宿生咧就零支援啊，令到同学感到系不安，无所适从嘅。咁另外啦，中文大學方面嘅情況又點咧？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啦，上個禮拜二啊，中大保衛戰期間咧就到場斡船啦，咁結果咧就中咗呢個催淚煙啦，即係有吸入啦嚇。咁之後咧就上個禮拜尾咧就感到不適，咁而家咧佢喺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嘅私家病房嗰度係留醫噶，至今咧仍然未出院。咁而有中大高层咧就向苹果日报透露啦，校长咧佢吸入呢个催泪烟之后嘅几日咧仍然继续办公嘅，亦都有透过呢一个嘅这个嘅通讯软件咧就联络其他嘅高层啊，了解咧各项工作嘅进度。相信咧佢入院咧就同咧吸入催泪烟系无关，又指咧中大管理层呢一段时间咧需要处理庞大嘅工作量，校长压力咧较大。咁而呢一位嘅高层咧亦都指咧近日有同事咧曾经探望过校长嘅，咁据悉咧校长呢两日咧已经比较精神，身体并冇大碍，咁正在咧康复中噶。咁呢个嚟自今日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经济日报方面嘅港文就讲到啦，港铁十月载客量按年咧系急跌25%噶，受住社会运动影响啊，港铁咧就系频关站飞站又提早收车，重铁线咧十月嘅载客量咧较去年同期咧系跌超过3700万人次，高铁嘅客量日均咧就系只系得34400人啫，较去年咧亦都系急跌咗35%。有经济学者就认为，港铁业务咧依赖物业收益咧系多于票务嘅收入噶，载客嘅情况咧对业务应该系影响不大，但系有建制派嘅议员就认为，港铁首要就是提供安全的服务，务求载客表现就是反而是次要。泛民的议员就质疑了，港铁的服务越来越差，令到乘客是拒搭的。看回实际的数字，就讲到十月份的载客量，重铁线是连跌了3个月，十月份的载客量就是1.08亿人次，比起去年比起九月份咧就跌咗15%，但系比起去年嘅同期系大跌25%嘅。高铁嘅客量方面啦，十月嘅日均载客量咧就只系头先讲过三万四千四百人啫吓，咁啊较九月份咧系虽然升咗10%，不过比去年嘅同期咧就系少咗成35%嘅。咁啊，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嘅主席啊，咁啊讲到近期啦，这个港铁咧屡遭暴力嘅示威破坏，包括咧就焚烧啊这个车站嘅出入口啦，破坏车站设施，认为港铁因此关站就系为咗顾及啊全乘客同埋车站员工安全咧，先至会影响到载客量嘅水平噶。佢强调啦，港铁作为公共服务嘅提供者需要确保啊呢个铁路嘅营运系安全有效率，先至可以提供服务。咁啊，载客表现咧，就算系相对地其次啊，关注嘅因素吓，大家留意翻。 好， 跟住再睇埋《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有关于咧就系回收纸皮嘅问题啦。纸皮回收价每 况愈下，咁啊，若果咧冇补贴啊，恐怕咧就连埋拾荒者亦都放弃执纸皮。咁啊，根据了解，政府咧正在构思效法回收玻璃樽嘅模式，透过招标交由承办商咧就负责回收纸皮，以及咧就承包出口噶。当中政府就会补贴，确保前线拾荒者所执拾的纸皮可以获得一蚊一公斤的价钱，以免咧就冇人执纸皮之后咧就塞满堆填区，亦都可以藉此咧就提升啊纸皮嘅回收率，最快就喺明年一月至到咧就系二月招标噶。不过有回收业界担心，若果以招标承办商回收废纸，可能出现只系能够由大公司垄断嘅局面，再进一步打压中小企同业嘅生存空间。若果要补贴嘅话，希望可以考虑其他嘅做法啊。综合咗多方嘅消息，政府声称就采取开放嘅态度噶，听取各界嘅意见，并且就会参考外国嘅做法。有业界就指出，以美国为例，政府就会补贴出口废纸的运费，故此即使内地以及东南亚的废纸回收有一个叫做价钱，美国仍然就会越洋将废纸运出口，即是不放在自己国家那里，就运去其他的国家那里，补贴一些工人运去其他国家。但是政府在香港方面会否补贴运费，实际的运作模式目前仍然是未有定案的。好了，环保团体绿色地球总干事刘志峰就认为，如果能够补贴前线拾荒者有稳定的收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必须做好监察，以免从中有人食家。另外，为免回收工作由个别的大型承办商垄断，政府希望他们可以在拟定标书的时间应该加入更加多的条款，例如已经投得政府多项的环保回收工作的承办商会减分，以保持公平的营运环境。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 Sunn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Sunny 看回市况，哇，今个星期港股可以说坐过山车一下， 早段时间即是星期初的时候咧，都升得几凌厉下吓，咁啊，琴日咧一下子都蒸发晒啊，得一两只股份咧可以企得住同埋站得住脚啊。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新李？ 啊，见到有资金追捧嘅时候咧，咁啊都唔少股份同埋恒指都会升翻上嚟，咁我仍然策略都系高估低揸，因为而家喺呢个即系相对二百五十天线，即系呢个牛熊分界线嘅时候咧，好多投资者都觉得，咦，究竟熊市啊定牛市，其实都未起嘅，所以見到咧，大家都係以短線部署為準嘅。所以見到我哋之前所講啦，去到大概二萬七千幾啊，二萬八千啊，就有一個好大嘅沽壓喺度。咁啊，去到例如二萬五千幾啊，二萬六千啊，又有啲即係即係資金嚟追捧喎。所以見到我哋上個禮拜講，喂，去到二萬七千幾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即係喺高位可以先獲利。咁喺低位而家去到大概二萬六千幾咁樣，又可以即係買翻啲。咁啊，呢一注咧可以以即係大概二萬即係五千八咧作為先行可能指示嘅。始終暫時見到咧，係都係個形態上面都係以即一浪稍微高一浪嘅形態向上嘅。如果即係世界嘅經濟狀況或者係即係內地嘅經濟稍微好啲，亦都有機會可能變成一個即係短期嘅升浪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先以短線部署為準先啦。 咁啊，散股民咧就唔知有冇即係投入新股行列啦。咁上个星期咧，新啲又有讲即係阿里巴巴啦。咁啊，琴日咧美团出业绩咧都哇超级靓仔下，呢啲都应该係较为站得住脚嘅股份嚟㗎啦。新啲仲有啲咩嘢投资机遇可以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了解下咧？ 係啦，冇错啦。前幾個禮拜就講緊啲新股，例如之前所講嘅藍光家寶啦，不斷創新高。咁啊，例如阿里巴巴呢啲，因為其實始終雖然我哋嘅經濟係即係可能一般啦，甚至係下滑當中，但呢啲新經濟股其實同我哋傳統經濟係冇太大相關係噶嘛。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繼續喺香港嘅市場咧，可以繼續揾呢啲新經濟股去留意翻嘅。而反而另外咧，如果有啲投資者有留意美股嘅話咧，就見到由琴日前日開始咧，美股嘅三大指数咧 可能有機會見到頂啦。咁所以呢，如果有啲投資者有玩開 ETF 嘅話呢，有啲係即係可以做對沖啊，例如 VIX 啊、SQQQ 啊等等呢啲呢，見到美股如果係覺得直播率比較高嘅話，其實都可以對沖我哋嘅組合，甚至可以用 ETF 攞嚟做即係一個少量嘅沽空嘅。咁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咁永遠冇長升嘅一個即係市㗎嘛，咁究竟係咪一頂冇人知道，但可以用一啲嘅策略呢可以作為一個部署都應該係唔錯嘅。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新李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新李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唔该，新李，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阿欧，你系阿欧， 你真系好啊，华梅姐，你叫啱我个名。 系啊，你系阿欧啊。 系，我会好乖噶啦。你转个头食咩早餐，我落去帮你买啊。 哎呀，咁又唔使咁嘅。Hi Dean， 你系思海婷， 华梅姐，你系华梅姐， 冇错，我系华梅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系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咪呢？系嘅话咧，啱晒啦。嗱，因为咧，我华梅今日咧想同大家#一下咧，你嘅黑眼圈啊！ 哦、我有黑眼圈， 系咪啊？ 唔使望 Hi 啲啦，我嗰度全部喺晒我嗰度呢啲嘢。 阿欧、啊，你嘅黑眼圈系咪天生纹落去 啊？系啊，纹落去啊！ 一出世 B B 就有， 好似而家咧嗰啲飘眉咁样啊，即系系啊。闻嗰啲味咁样 啊， 系啊，几好啊，嗬，系咪啊？ 好衬你啊 ！Smoky eyes 咯，我中意嗰啲乐队全部都有呢啲噶。 但你化错位啊，你化咗眼袋喎、 啊。哎呀，麻烦啦，推翻上少少先睇。 譬如阿欧啦呢啲咧，即系红豆豆嘅男性咧、有呢个黑眼圈咧，衬翻佢嗰个须根位嘅位 啊，其实系好 man 嘅。 系啊，地盘公幼咁样，咁先够劲啦依家。 但系咧、如果将呢个黑眼圈咧换喺我哋呢娇滴滴嘅女士度就唔好咯。系啊，咁所以咧，我要同各位姊妹讲啦，你以为黑眼圈咧系因为唔够瞓咩？未必噶，原来咧， 净系咯， 系啊，朱海婷啊，原来话咧系鼻敏感啊，会影响到你啦，睡眠质素差，咁所以咪令到你有黑眼圈咯。 呢、个真系真喎，我有个亲戚咧，佢嗰时细个咧十几岁， 系咪阿姨妈？ 唔系大嗰个添，咁佢仲咧十几岁， 好镇定啊，你都 十几岁嗰个。咧已经话咧咁大个黑眼圈咧，因为佢真系有严重嘅鼻敏感啊，所以系真 系咧，系啊，原来依家咧我先最近睇啲文献啦，发现啊，几劲我睇文献啊，佢、就系讲到啦，原来咧真系唔好忽略呢个鼻敏感啊，鼻敏感啦，令到你啦，即系啊成日打黑嗤，又或者系有鼻水啊等等，令到你啦瞓得唔好啦，嗰、那个黑眼圈嘅影响仲深远啊，所以咧就有啲啊。尤其是在中医方面就会比较多讲究这一方面、有些什么饮食上面我们 要切忌、忌、最怕不好做、这样呢就是譬如雪糕不要吃那么多、系啊，生冷嘢，尤其是咧，你本身已经啦，即系有呢一个嘅啊，譬如啊流紧鼻水啊，咁咧你就唔好食啦，生冷嘢系咪？仲有呢哎呀，啲台式饮品啊， 哦，而家好中意饮噶， 珍珠奶茶 啊，嗰啲珍珠奶茶系好饮，但系呢都真系啊，如果咧饮得太多啦，系会令到你咧嗰个嘅鼻敏感啦，系。唔会好啊！ 因为啊，原来佢哋呢啲咧，就算你走咗冰或者你叫热添啦吓，原来都系属于手摇饮品啊！即系话系咪即系入风咁样啦？ 嗱，风不特止啊，仲有佢有咩糖分好多啊！你身体摄取太多糖分咧，容易惹痰啦，系咪啊？咁、对嗰个鼻啊。你被倒流啊，咁又惹痰啊，等等，加加埋埋就唔好咯。仲有啲寒凉嘅生果同埋蔬菜都系、你走去食啲生冷嘅嗰啲叫咩啊？沙律啊， 沙拉 啊，沙拉 系啊，沙拉 嗰啲又少啲食啊，系咪啊？ 系啦，即系寒凉嘅嘢都系少食为妙，容易鼻敏感嘅人咧，真系不宜多食噶，知道未啊？ 知道 系啦，所以咧唔想呢个黑眼圈咧咁黐住我哋，成日都甩唔到咧，真系。尤其是你有鼻敏感啦，你要注意啊，原来个圆胸咧都同个鼻敏感有关噶。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噶，唔想有熊猫眼，记得饮食戒生冷啊！ 咁啊，朱海婷嘅 hashtag 就系话，记得唔好食生冷寒凉嘢啊，要靓嘅话。 啊，阿 O 嘅 hashtag 咧就系唔好啰啰挛，最怕有黑眼圈。 五钟结束，咁而轻铁嘅751P 线啦，会由706线替代 ，761P、751、614同埋614P 线啦，就要改道行驶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维持不变。喺九龙区嘅封路，红磡嘅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咧，即系咁。另外，漆咸道南昌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啦，同埋漆咸道南交界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仍然挤塞噶。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而港岛嘅东行入口，龙尾排到维园道上桥位。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咧排到海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啦。龙尾就对行道，龙翔道反方向啦，去荃湾啊，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将军澳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清水湾啦，近住大学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仔，星期日，阿妈求下你留喺屋企啦。 阿妈，你点解要咁啊？ 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有好多好节目啊！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凌子维生活进行式，一小时生活态度， 家有爱宠，阿 Lu 带你了解每一只毛小孩。 中女彭程，宅男曾志豪，中女宅男杀很大。 咁精彩嘅节目，问你点舍得出街？ 阿妈，我出街都可以用手机程式 RTHK Mind 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咁样啊？打我！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一些平静安乐的日子。 我细细个就睇佢唱歌跳舞噶啦， 咁啱嘅 Kitty， 我细细个睇佢本写真嘅时候，我已经好中意佢噶啦。 咁了解，咁我唔使讲啦。 诶、哎，咁又唔好。今个礼拜我哋嘅敏感人物有佢， 我系张文嘉，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我就好中意佢噶。 坐低慢慢倾啊！ 一场超过半世纪的对决，两种颜色激烈派对，见证着无数新星诞生，亦见证着歌手不同的变化。两队施展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生龙旗。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大圆号，红白歌合至音乐如上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出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九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吓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哦， 早晨啊，小白，系，其实我唔系好介意你今朝叫咗我 Barbie 嘅，真系，我要真心同你讲，唔好摆喺心入边， 我冇完全冇摆喺心嗰度啊，我， 系真系， 你知发生紧咩事系咪？ 因为有阵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觉得，喂，即系，诶，点解会讲错噶？ 男人突咗出嚟， 系啦，咁话说系咁，有阵时开麦都有少少口误啦，咁啊，都正常，希望嘅听众们。包容一下啦，啊 ，OK， 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带我哋去飞，系咪啊，小白？ 系啊，今日飞嘅地方去东欧。 等等先，呢个犀利啊，东欧，俾听众估下先，有咩国家咧系身体嘅部分组成嘅咧？ 好无聊， 系啊，匈牙利啊，因为胸部啦、牙齿啦，同埋条脷啊嘛，系啊，就系带。我哋去匈牙利系咪啊？ 系啊，匈牙利咧同埋斯洛文尼亚咁一带嘅地方咧，其实都可以除咗飞机去到之外啦，原来去到嘅时候咧，亦都可以有一啲嘅玩法，就系、是、用自己揸车。即系有阵时喺外国自己揸车咧，系有一个特别嘅体会，就系、是、第一，你一定咧系。會係經過一啲唔係旅遊地點嘅，真係好民住嘅地方嘅。咁、另外咧，去到嘅時候咧，如果你一個駕駛者啦，或者你喺車上面嘅時候咧，坐乘客都好啦，咁你真係會一路睇住一路望住啊，睇人哋嘅生活啊，睇下人哋嗰啲可能人哋用裝水嘅樽，同我哋啲樽都已經唔同啊。點解佢哋會用呢一啲咁樣嘅 pattern 嘅公仔嘅咧？ 東歐好正噶，啤酒平過水啊。 係啊， 係啊，即係咁當然唔係話大家飲完啤酒揸車啦，只不過係夜晚黑嘅時候，即係可以啊晚餐嘅時候都真係可以盡飲啦，因為真係都幾平下，而且幾美味下嚇，相對嘅 麥香都好香甜啊，真係 係好飲嘅。 我細個咧就好唔中意飲啤酒嘅，因為我發覺即係啤酒飲落去就嗰種苦啊。細路仔覺得苦啦， 依家人大個， 唔係啊，後屘真係試過好味嘅啤酒之後，發覺原來啤酒係可以好飲嘅。 Belu 嚇 ，Belu 係 咩啊？啤酒， 啤酒啊， 啤酒係。 Belu 啊 ，Belu 佢先， 係 Belu，OK。 晨光第一線，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圖。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啊，消失的地图啊，继续咧就系邀请到资深旅游作者周圆圆啊，圆圆上到上嚟嘅，早晨， 早晨 啊，上个星期就同我哋讲过咧，就系罗马尼亚有一个即系石比乌镇啊，佢嘅陶瓷啦，或者连埋即系英国嘅查理斯王子都曾经去过嗰度咧，就叫做有啲嘅楼房，而家做咗民宿嘅，咁、大家可以去嗰度咧就欣赏一下，同埋一种古旧嘅风格，即系将可能100、200年前嘅生活模式，其实而家都一样咧，系叫做维持，都系一个几值得去嘅地方啊。不过咧。我知道你東歐嘅自駕遊嘅，因為東歐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有冇一兩個國家或者地區，你覺得真係可以同聽眾一齊分享一下呢？ 我覺得匈牙利都係而家好盛行嘅旅遊嘅地方咯。咁我自己就其實。好少去匈牙利，就算去啦，可能都系逗留一两日咁样咯。就唔同今次即系揸车咧，由一个国家去另一个国家咧，嗰个感觉系好特别嘅。即系你经过嗰啲沿途咧，究竟有啲咩？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你唔好行咁多 highway 吓、自由嘅时间。 入翻入去嗰啲镇入边。 系啦，即系行啲小路，咁你咧就会感受到究竟呢个国家佢系富庶啊，定系好？好窮困咁樣 啲人嘅生活方式啊，佢哋食嘅嘢係邊一類別啦、 啊， 又或者喺佢哋嘅衣着啊，個成個城市市政嘅建構咧，都係了解到佢哋 其實係啲花咩？尤其是你經過咧，即係架車一路行嘅時候，你會見到啊，有時你會望到成辣都係嗰啲太陽花田啊，咁、有啲就係油菜花田啊，咁、但係可能你去到某啲區域咧，係會好窮好窮啊，得啲和好似爛。融融嘅 稻田啦，即系变咗好似你会知道，其实佢哋可能好贫瘠啊，冇乜钱去种嘢咁样样咯。 嗯，咁我哋今日可以讲下边一个地方咧？ 我哋今次就去咗一个咧好有钱嘅地方。 点样有钱法咧？ 其实佢系一个酒庄嚟嘅。咁嗰个酒庄，我点解会咁中意佢咧？因为平时我哋去酒庄咧，食埋嗰啲嘢咧，都系哇，好似米芝莲级数啊，几多道菜啊咁样咯。咁、但系我哋今次去呢个地方咧，我觉得佢好似一个 farm 多过一个酒庄嘅。系、啦，因为包围佢咧，全部都系啲平房啦、啲好靓嘅花花草草啊，嗰啲咁样嘅平地，但系有草原啊咁样样咯。咁因为入到去，我哋食个餐饭。是妈妈整的菜一样，啲鸡咧，鸡汤啦，煲咗出嚟咧，系即系斩得好 rough 嘅，一嚿嚿好大嚿嘅，但系咧，系清鸡汤，成个大嘅煲啦，好大个，大个即系可能有成两尺阔咁样样，咁就啲鸡汤咧就好多料，好多料，然后你饮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尤其是我哋去欧洲啦，好渴望去饮汤啊，同埋食啲好热嘅嘢。 佢啲鸡汤都系同中式嘅差唔多噶。 我自己覺得嗰個 base 又唔同嘅，嗱、我哋中式嗰啲湯咧，可能會落咗好多藥材啊咁啦，即系嗰啲中式嗰啲湯，但佢哋咧有一個底咧，就係啲乜嘢咧，係芹 菜 啊， 芹菜 係啦，紅蘿蔔啊，薯仔啊， 羅宋湯底其實 好似羅宋湯，但係佢咧好得意嘅，煲佢出嚟咧係好清噶，望落去咧係好似你清雞湯，然後加啲新鮮嘅雞啊，咁佢又話俾你聽，哇！啲雞咧全部都走地雞煮出嚟嘅，所以特別好味咯。 哦、 然後咧就有一大盤，即係你知啦，其實東歐咧你去到咧夏天冬天都係咧，佢哋好多好多肉噶。有啲係即係大部分都係燒烤啦。咁、你亦都有機會會食到嗰啲燉牛肉咯，就隔離可能係配啲薯蓉啊，或者啲用啲麵包咧、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係啊，染汁嗰啲嘅，即係好似我佢又話叫 dumpling 咯。 呢啲都係好東歐式嘅食法。 因為窮啊嘛，即係以前咧啲農民咧，咁佢可能整啲麵包，咁唔捨得食。咁就即係儲起佢，咁、然後呢就搵啲麵粉呢即係搓埋佢成個波咁樣就攞嚟煮㗎喇。咁好飽肚嘅。咁但係我哋而家現代人可能哇食少少已經覺得夠啦飽啦。 因為我哋唔需要從事咁多力氣嘅工作。 係啦即係唔需要勞力啦。咁我哋普通咁樣去旅遊呢即係好多時都會叫一兩碟啦然後就影下相啊即係去體驗下人哋嗰、那個食物嘅文化。 咁都幾特別啊！呢個係匈牙利嘅， 係啊，其中一個酒莊咯。咁嗰笪地方咧叫做 Kujivu， 係啦，即係好難讀嘅東歐嗰啲K U T J E V O。咁大家都可以上網 check 下嘅， 有機會試一試啊！好啦，嗱，去完呢個匈牙利又繼續揸車㗎，係 啊， 咁啊去第二個地方咯。 我哋去咗斯洛文尼亚嘅，咁斯洛文尼亚，我觉得佢最有趣嘅地方系乜嘢咧？ 佢同匈牙利比系比较上有钱啦、啊，穷少少啊，定还成差唔多咁样 咧？其实你都细估唔到，原来斯洛文尼亚咧系好有钱嘅。系啊， 估唔到喎、 啊、 呢、這个。 佢咧有啲点讲咧？有啲古堡啊、城堡啊、酒庄啊，又或者一啲 building 都系好耐以前啲人即係起落嘅咯，咁其中有一個城堡係超有錢嘅，嗰、那個地方就係喺一個山度嘅，咁就而家好多人都特登去斯洛文尼亞就係去呢個城堡，咁佢叫做 Prijema 係啦，咁、那個地方名嚟嘅呢個，亦都係個城堡個名咯。咁就係 Prijema Castle 咁樣嘅。如果要 check 就係 Predjama 咁樣。係 個城堡，無論喺即係建築風格上面，或者佢嘅大細又有點樣咧？ 非常有趣㗎！佢係直情咧係喺個山裏邊、山洞裏邊起咗嘅。咁亦都係咧最難攻陷嘅。以前你知啦，即系咪成日你打我，我打你咁咧，即系各 攻 各。 呢个真系 系啊，呢、這个就系咧，佢系第一，佢就起咗好高好高嘅山啦。第二咧，佢里边有好多好多间房啦，同埋嗰个叫做乜嘢咧，即系抗敌能力系超级高嘅。咁所以佢从来都未试过俾 第二啲國家嘅人去佔領， 仲未失手過， 冇失手過， 即 係 呢個就係常勝將軍嚟㗎。係 啊，同埋佢睇下先，都起咗好多年㗎啦，1570年啊，你諗下， 哇，真係 many thousand years， 好厲害啊！咁呢個叫做斯洛文尼亞，佢有一個嘅古堡。咁不過食物方面有冇啲咩特別嘅嘢咧？ 其實斯洛文尼亞好中意食燒豬㗎咯， 燒豬啊，哇，同香港人嚟嗰啲雞啊，完全兩樣嘢。 兩樣嘢啊，有啲啊，我反而覺得佢有啲似葡國菜，葡國菜咪好中意燒嗰啲乳豬嘅。咁、我記得我去到個城堡嘅下面山下面咧，就有間餐廳咧，就直情有四五隻燒豬咧，係咁轉咁碌住嚟燒咯。 嗯， 係啊，都幾得意嘅。咁我又覺得佢啲嘢食係唔錯噶，即係斯洛文尼亞呢個地方其實已經係嗰個經濟環境都唔差噶，佢係好過羅馬尼亞嗰啲比較窮少少嘅東歐國家咯。 咁佢哋喺即係食物方面係咪即係主打都係話食燒豬？咁啊，譬如米飯定還是係麵包咁，佢哋會選擇邊一種多啲咧？ 佢哋都係食麵包， 都係食麵包。 咁但係咧因為我諗佢唔會好似其他嗰啲農業立國嗰啲國家咁樣咧，咁斯洛文尼亞啲人咧而家就多數譬如食薯仔啦、薯條啦，估唔到好多炸薯條咯，佢哋係啊，即係你譬如你平時可能去美國啊，或者即係比較現代或者 fast food 多啲嘅地方，佢哋會食炸薯條，但唔係噶，佢哋嗰啲薯條咧係好粗好粗咁樣，咁可能都係有啲飽肚嘅成分。 佢哋粗得嚟有冇好似我哋成日好中意食嗰啲譬如冰室食嗰啲波浪形薯条啊，系咪？ 佢粗过波浪形薯条四倍啊！同埋我觉得佢哋用好多好多猪， 都系炸噶嘛。 系啊系啊，猪油又或者炸。我谂佢哋养好多猪，系啦，即系好多farm 都系猪群啊或者羊群啊咁样样咯。同埋我头先讲漏咗一样嘢，就系嗰个城堡咧，其实你买飞入去嘅时候咧。一張飛係可以去兩大地方嘅，可以去埋佢下面一個地底湖叫做，咁就可以坐一架好長好長嘅火車仔咧，咁就一路由頭到尾去山窿咧，咁你就會睇到以前嗰啲咁樣嗰啲棕榈石啊，好多好多萬年先至即係有嗰啲一支支尖嘅喺上面嗰個山窿嗰度掉落嚟咁樣，我就覺得呢個地方好值得去咯。 咁非常之靚嘅自然環境。如果我喺譬如東歐自駕嘅時候，有冇啲 tips 俾翻啲聽眾咧？ 即係小心。如果你行呢、這個小路嘅時候咧，就唔使俾呢個路費啦。但係去高速公路咧，你一定要記得要買路票咯。咁如果你 有冇啲譬如電子？即電子貨幣，譬如我喺一個地方，我book車，我租車嘅時候就已經佢有個好似我哋過隧道咁，已經有感應器， 佢、 會唔會過曬？ 佢係有個標貼嘅，其實佢而家咧唔係喺東歐嚟講，唔係大部分都有感應器嘅、你都係要貼一個貼紙喺你個車頭玻璃嗰度嘅，咁、你買咗就穩陣好多啦。如果唔係你唔記得買咧，你可能會俾人罰噶，咁、佢都。唔平噶，成150欧罗嘅一次嘅最低消费嗰个罚票。 咁系啊，咁大家要留意住啦。仲有冇其他 tips 咧？喺即系 我谂即系香港人就可能惯咗，譬如你去油站啊入油咧，就有人服侍啦。咁、去到东欧都系要自己入油啊， 美加嗰啲都系 啦，自己去洗车啊，又或者你自己要 Google 定去搵你洗衫咁样样啦。即系我哋平时去酒店咧，如果系一个酒店可以逗留多啲，当然你可以喺酒店洗衫啦。但系如果唔系咧，你就要稳定啲。self laundry 嘅地方咯，咁系啦， 自 己 系啦， 系啦， 路线 自己设计定路线，可能你要花一个钟头甚至个半钟头去洗埋衫、干埋衣咁样样。如果唔系咧，你十几二十日咧，你就冇衫换噶啦。 哦，咁呢啲都要注意啊。咁啊，玩得耐咧，即系我哋衣服上面嘅安排咧都要好啲。咁啊，唔需要成日臭崩崩都可以干干净净咁继续玩啦，系咪？ 系啊。 好，唔该晒圆圆，拜拜。 多谢晒。 伸直を伸ばす 作品啊！呢一隊嘅組合個名叫做 Linku， 係啦， 點串啊 ？L I N Q 啊，好啦，咁我識讀啊， 要讀 Linku 啊， 我就唔係 Link Q， 就唔係， 係啦，佢哋 Linku 嘅作品係叫做 Anytime。 晨光追蹤三十一。 好，嚟到呢个环节啦，追踪三十一，追踪啊罗启新，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有咩电视节目可以欣赏下先？ 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彭仔，早晨啊，珠海，早晨啊，各位听众， 系啊， 今日咧就系呢一个晚上九点半咧就睇呢个零距离科学咧，啊，佢会有一个新系列啊，就叫做金字塔之谜啊，系啦，咁啊第一个要系啦，咁啊第一个要讲嘅咧叫古夫金字塔。咁古夫金字塔係邊個呢？因為其實埃及呢就好多個啲法老呢都起金字塔㗎嘛。而古夫金字塔呢就係，是，大家最經常見到嗰一個自大嘅世界七大奇蹟之一啦。咁，佢有幾高呢？就係146米。咁啦，3米就一層樓啊，你除一除佢即係50幾層樓咁高喎。咁佢闊呢就230米。 嗯， 哇，咁啊由呢咁由250万块石头组成嘅咁样，咁，呢个金字塔咧，由于咧大家就喺度谂啊，喂，今时今日要起都唔简单啦，以前又冇咩机器啊，点起啊， 梗 系赖晒呢个外星人做嘅嘢啦，系咪 啊？系咁讲噶。 咁，但系个问题系外星人如果咁先进嘅话，佢仲起咁用石头整嘅嘢嚟做乜鬼啫？系咪？ 可能地球资源又冇乜嘢啦，到当其时。 系啊，咁嗱，咁问题嚟咯。咁佢哋咧就開始咧，就啲考古學家咧利用一個新嘅工具，考古學 2.0， 咁啊提高呢一個咧高空同埋衛星圖像去破解地形啊，同埋佢特徵嘅異常啊。咁啊，究竟睇下會唔會可以揭開呢一個咧咁大嘅謎團啦， 神秘嘅面紗。 系啊，咁啊，跟住咧，去到呢一个咧晚上11点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咧，就会讲一样嘢啦，就系另类疗法靠得住咁样。 哦，问号嚟嘅。 系啊，另类疗法咧，其实点解佢有个名叫另类咧？就因为佢唔系 怪怪咁样咯，系咪？ 未必噶，佢未必好奇怪嘅啫，只不过系同我哋嘅西医睇系唔同啫嘛。 系。 系啦，咁当你将一样嘢立为正宗嘅时候咧，其他咧咪另类咯。 嗯，啱。 即系譬如阿彭仔 系， 系主流。 30年前就系叫另类 DJ 嘛，而家就系主流嘛。 系咩？ 系啊。 曾经咁嘅咩？ 系你 我入行都系得嗰25年啫。 系啊，即系你30年前啊，如果你入行咧，你就系另类，你好似声又唔系靓， 咪系咯， 又唔靓， 靠个样。 系系啊，咁啊嗱，咁其实另类疗法咧，你唔好谂住啊，系咪嗰啲古灵精怪啊、巫术啊嗰啲嘢啊？唔系噶。除了西醫之後咧，中醫啊、針灸啊、跌打啊、脊醫啊、順勢療法啊、量子療法啊，冚唪都係算係嘅啊。咁、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世界嘢睇下有效冇效嘅啫。同埋啲人點解會用呢就係、是、即係如果佢自己嗰啲病咧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你唔會割損手指又就咁走去整一個另類療法噶嘛？係咪？ 咁又係好多謝你嘅介紹啊！ 拜 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再有两个示威者清晨6点之后离开理工大学，走入对面的尖东救护站，防暴警察在旁边监视。校园饭堂卫生情况恶劣，传出阵阵恶臭，被弃置的饭菜散落在大楼各处，有乌蝇聚集。有留守超过一个星期的示威者说，过去几日尝试过不同方法逃跑，但警方严密布防，因此不成功，需要折返。又说明白校内物资短缺，曾经目睹有人吃人地弃置的饭盒。他又指留守人数逐渐减少，感觉不安全，身体都疲累，因此想尽快离开。但他不愿意自行行出校园，认为等同自首，将会入狱10年。有上星期到理大的示威者说，校内缺乏凉水，已经有心理准备，身体不能够再支撑下去，但亦都不会向警方自首，认为是辜负星期日和星期一晚设法前来支援的朋友。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随即送交总统特朗普。据报特朗普将会签署，让法案成为法律。波洛西说，国会以法案表明美国站在自由与公义的一方，亦都站在爱好自由的香港人民一方，批评中国承诺的香港高度自治已经全毁，世界见证港人被剥夺自治权，各种自由亦都被打压，近日暴力镇压理工大学学生的事令人震惊，强调美国不能够因为商业考虑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法案传达美国对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对香港人民和维吾尔人政策，以及习近平在各地压迫统治的看法，强调习近平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做的事严重损害他在美国和全球的地位。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将会在晚上11点收车，红磡站、大学站继续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都会暂时关闭。另外，由于个别轻铁车站的设施和信号设备被破坏，部分轻铁服务需要调整，所有路线每11至25分钟一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涉嫌贪污，被检察总长正式落案起诉，成为首位在任期间被起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卷入的三宗案件包括收受富商礼物、以优惠待遇换取对自己有利的新闻报道等，他被起诉贿赂、欺诈和违反信托罪名。内塔尼亚胡批评指控错误和出于政治动机，指责警方和司法部门对他有偏见，形容是企图发动对总理的政变，调查目的是要驱逐右翼政府，反指现在应该向调查人员展开调查。内塔尼亚胡强调，根据法律规定，他会继续领导国家，不会让方言取得胜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54点，升184点，总成交金额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5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3元，升3.6；美团点评98.2，升6.3；友邦保险78.1，升1.4；中国平安91.25，升1.5；工商银行5.67，升1仙；中国软件国际3.74，升3仙；牙膏控股系2.01，跌1.05；药明生物90.75，升1.35；平安好医生52.75，升9；太古地产23.7，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2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3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52美元，卖出1464.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最挤塞嘅隧道咧都系东隧同埋西隧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对出。咁而港岛入口嘅东行啦，龙尾就喺维园道上桥位。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都系排到去海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咧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咁原因咧都系观塘道啦，去翻油塘同东隧方向咧就挤塞啊，咁所以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愉港湾。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众贤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兴华街西。美孚桥落翻长沙环道咧都系慢车。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提一提你九龙区嘅封路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咁即系康庄道来回啦，漆咸道南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啦，同埋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漆咸道南。咁而家部分嘅巴士路线啦，都系会暂停服务同埋改道行驶噶。咁请你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欲罢不能啊！所以咧，寻日享乐完，今日再添食， 再嚟系朱海婷啊， 系 你 啊，享乐停不了啊， 咦，几好嘅嘢啊，新 slogan 系新环节， 因为咧享乐嘅嘢咧就真系冇咁多嘅。 其实呢啲名咧以前系多啊，咸湿片嗰度会嚟， 乜嘢 停不了啊嗰啲啊，系啊，真系教坏人添， 欲望停不了，文雅出嚟， 即刻扁嘴， 唔系停不了咧，我会谂起当年有只情歌叫《停不了的爱》。即系女，系啦，又穿咗年纪添，佢系吕安娜 啫嘛。 吕安娜同边一个噶？冇嘢啦。 范建新哥哥， 啊， 啱啱啊， 使唔使攞翻出嚟播啊？ 唔需要， 仲播唔播 Taylor Swift 啊？ 唔需要啦，唔需要。范 建新啊， 好，下次浪漫啲先。 好啦， 嗱，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介绍呢个享乐时代咧，又其实唔同平时我哋去食饭嗱，因为咧嗱，我谂阿 O 都有呢个感受啦。我哋好多时咧就会帮好多嘅晚宴啦，做司仪噶嘛，系咪？咁通常都会喺啲酒店啦，酒店食嘅菜咁 ，either 系中式啊，或者西式，当然系都系好好味啦。但系都系比较系我哋话常规化嘅，系咪？ 我即系分埋俾你食嗰啲系嘛？ 系咯，同埋你都大约估到系边味噶啦，几时要食到鸡啊，或者系食到呢个鲍鱼咁样？ 有几味啊，永远都食唔到 例如咧， 有 你讲你自己 系啊，好 main 嗰啲，通常你都喺上面负责抽奖啊，跟住又要负责。 啊，你有得食嘅咩？ 有噶，都要食嘢噶。 我通常就 食 cool meal 系咪你 我通常就食各大酒店嘅海南鸡饭咯，食咗先开工咯。嗱，今次好得意啊，因为咧之前咧为一个晚宴咧做司仪啦，佢就唔系喺一般嘅酒店啦，其实咧就系属于咧喺一个博物馆入边做嘅，咁所以咧嘅得意在就系啲嘢食咧，我哋叫 outsource 啦，你可以叫出边嘅 catering 或者出边嘅食物嘅供应商就入去做。咁其实都参与过呢一个嘅晚宴几年噶啦，都好特别嘅，因为咧佢系每年咧都揾咗一个我哋话都系靓仔嘅香港嘅大厨啊，同埋系一个餐厅嘅老板，就每年都会为佢设计菜式嘅。所以喺即系你话哎呀去饮啦呢啲饮宴当中咧，都会带到一啲惊喜。咁今次咧，食呢个嘅 menu 咧， 佢会唔会特别配合埋嗰个主题咧？即系你话讲喺个博物馆里面搞， 咁又 冇需要 特别系因为博物馆，因为呢个讲嘅系医学嘅博物馆嚟嘅。好啦，咁但系咧佢嘅菜式咧， 食嘢咩？姑娘喂你食嘢， 系啊，系药丸感觉嘅 risotto 有啲药丸 喺 上边嘅 risotto 意大利饭，系个蘑菇汤又有第二啲古怪嘅蘑菇喺入边 啦。你下次咧想要饮啲特别嘅 cocktail 咧，我就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就真系咧好似俾支针筒你咁样饮个 cocktail 嘅。 我有啲睇过啲图片啊， 嗰个我哋开下一集好唔 好？下一次再讲。 咁今次咧，其实你喺即系呢个饮宴当中咧，我讲其中几味啦。第一味咧，嗰个 appetizer 就好impress 到我嘅，咁你睇翻咧，俾你睇，其实咧真系好似上一杯鸡尾酒俾你咧，你知鸡尾酒杯就 系 三角形嗰只杯啦， 咁佢就将嗰个嘅冷盘嚟嘅，应该系咪啊？ 系啦，冷盘嚟嘅，咁你见到上面好似有啲嘅 生菜、 红椰菜啊，跟住睇落去咧， 唔系红椰菜，红菜头啊，系咪？ 唔系啊， 椰菜 椰菜嚟噶， 我直情系椰菜。 咁其实咧，睇下个 menu， 我哋食落去咧系沙律，好特别嘅，就系咧呢个秘制嘅皮蛋紫姜冻豆腐啊！其实就是一些硬身的冻豆腐，真的 mix 了啲皮蛋蓉啊，同埋紫姜落去， 紫姜、蒜姜。 咁你喺个酒杯仔度咧，就用只羹仔嚟食。我想用我去羹羹，你用只羹羹嚟食啦。 哦， 女仔啊，中意食呢啲。 我麻麻， 我又系麻麻嘅。 紫姜嗰啲，我麻麻地。 配呢个皮蛋咧， 我又麻麻地。 皮蛋我都系要放粥嘅，真系。 Sorry， 嗱，我觉得 唔啱我食， 系 唔啱我食，我俾埋你食，俾埋你食啊 ，Heidi 啊。 啱啦，如果你同我去。我食兩杯，唔該， 我俾埋你食啊！ 好啦，咁跟住咧，因為呢個係一個 crossover 嘅 menu， 唔係話中啊西咁簡單。咁跟住第二味嘅就正統啲啦，養生蟲蛹野菌燉雞湯咁樣啦， 係嘛？ 係啊， 哦，燉雞湯。 跟住咧，亦都有你哋咧男士應該中意食啦，軟隻鮑魚扒菜膽咁樣有啦， 簡單啲啊， 好啦，再下一味咧又啱我啦，又係我啲 friend 啦，就係咧。太好味香茅蝦膏炸鮮斑配柚子沙律， 哇好長喎， 好得意嘅就係 二十個字，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個名字？ 我聯想唔到 係 乜嘢啊？ 其實就係一個咧我哋話係一個斑塊，一個 garupa 嘅斑塊就炸咗， 即係嚿魚 酥炸咗，咁但係側邊咧就拌一啲嘅泰式嘅柚子沙律咯。 十二個字啊 ，Heidi， 你頭先嗰道菜十二道風味， 咁即 係 其實佢就係將一個。 炸鱼，就用一个泰式 系啦， 咁嚟到去呈现。 咁、其实原来咧，即系喺晚宴当中咧，加入一两味泰式嘅感觉，其实几 refresh 嘅，因为好多时 辣唔辣噶？ 又唔系好辣， 辣 即系其实你谂下，如果佢拌咗个有字沙律，咪好似我哋食泰菜咁，都几开胃咯。变咗有阵时你唔使味味都比较系重口味啲 啊， 同埋咧泰国嗰啲 fusion 嘢咧系劲抽噶。 点解？ 有阵时咧，譬如你而家去曼谷啦，咁佢咪有啲新派泰菜嘅，喂佢咧成日，首先佢个碟咧个半碟整出嚟好鬼靓啦，同埋咧你觉得系自己食紧 fine dining 咁样咧，好 impress 噶个感觉系。 我想讲，呢度又可以开一集话，就系讲泰国咧，其实你去到净系曼谷咧，都有好多级星级嘅米芝莲餐厅咧，但系你我哋香港嘅一系就全中菜或者全西菜，但系泰国佢用咗好似头先欧咁讲 fusion 嘅泰式加埋西式咧，其实系好好食。OK， 我哋多谢你俾个话题我。 多谢多谢。 抄翻上次 我又多谢翻你，多谢我。 下个礼拜全部都系你嘅， 系咁又唔使，做人唔可以去得太尽噶，要留一线。 新环节，享乐全世界，享乐全世界，继呢个游学全世界之后有力度啊！ 阿小白让开，行开你嗰个天空海阔， 系点解啊？ 让俾阿朱海婷做， 但系咁我就要向阿程台长咧就申请一啲 allowance 噶咯，去嗰啲地方。 O K 啦 ，O K 嘅， 一齐食咯， 系啊，好啊，好。咁啊，讲翻 plan 下先 ，plan 下先， 下一道菜啦， 食咗冻豆腐啦，饮咗炖汤啦，食咗个扒菜蛋鲍鱼啦，食得个沙律清清嘴同埋个鱼之后咧，又去翻啲中式咯，就系呢个蜜饯脆皮榄角豆豉鸡， 蜜饯啊，应该 系蜜 饯 系， 系 啊 ，sorry 吓， 咁复杂嘅， 唔紧要， 咁复杂嘅，点解？ 系啊， 其实真系咧，嗱，你平时原只咪炸子鸡啊，或者系红烧鸡嘅，咁其实纯粹就系，其实你蜜饯同埋，其实你谂榄角蜜饯就甜甜地咯，嗰阵嘅甜甜香香味咯。 榄角都几虾人整噶， 同埋都几主观嘅呢个味道，又系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就咁样咯。 咁你一定唔会落得好多，系咪咧？ 其实 少少地样样， 吓，调味啫，系啊。咁但系呢个咧有个好处就系，我谂你谂唔到我哋女仔点解话 OK， 因为咧你咁样整个鸡腱咧细粒啲啊，咁我哋咧就唔使补唇膏，但系平时炸子鸡呀，你点样咬嗰嚿咧都一定会整污糟个嘴唇。 冇考虑过呢样， 系啊， 仲系一口鸡嗰啲真系。 但系你咧？又要檢查喎，你食完呢個咧上台講嘢咧，出下啲牙齒喎， 黐住 有牙菜 啊，有 豆豉啊， 豆豉，哎呀黑色幾 啊，變咗阿婆啊甩咗隻牙， 做咩點黑生到啦？ 即 係 通常呢啲晚宴咧，如果咧俾嗰啲墨魚汁面俾你食咧，就即係善你啊！你 真係玩 成嘴， 仲有如果有西蘭花， 係啊西蘭花墨魚汁又落色又黑色咁樣啊嚇，真 係好啦。咁跟住咧嚟緊呢個咧，呢個又得意喎，都係中式，不過佢好特別就係。龙虾钳浓汤炆伊面，通常炆伊面你都系干噶嘛，系啊，但系面之后都仲有其他嘢嘅，系啊系啊，咁就变咗咧，佢个炸龙虾钳，通常你问我啦，如果你一般食中菜咧，嗰个炸虾钳咧炸到脆波波咁咧，我哋就唔食嘅。 哦，即系佢唔系平时我哋好传统嗰啲见到一个波咁样嗰种， 唔同， 唔同， 系啦，咁一系你会即系加埋系摆落个汤嗰度，咁一系即系 OK 咯，我会觉得喺传统当中， 有搭少少面咁啊， 系啊，有啲嘅特色咯，有啲伊面系摆汤入边。 咁佢个汤系咪浓汤咧？ 系啊，冇错。好啦，咁跟住咧，亦都。都有一个咧系蟹肉炒饭啦吓，咁啊饭面都出埋啦。之后咧嗰个嘅甜品咧就系好得意咯，我觉得呢个配搭就系、是芝麻煎堆拼迷你蛋糕仔。嗱、哦，通常你中式咪即系一系煎堆，一系就嗰只系好似炸嗰啲 烧 口 枣 啊咁。但系佢就一个西式嘅蛋糕仔隔篱咧就配个煎堆咯。咁、又系 个煎堆里边有冇馅啊？ 冇，但系好大粒波波，好松。嗱、你谂下我呢啲人通常如果炸嘢一嚿起两嚿字啦。我嗰日咧食完自己嗰个仲食埋我经理人嗰、那个，我诶、好食啊！ 仲想诶有冇个胶盒我我劈走佢咁样 我又唔会嘅，老 公同个女嘅，老公同个女都想。 是啊， 但系嗰个隔篱配嗰个蛋糕仔系咩款啊？ 绿茶， 绿茶蛋糕哦， 所以几得意咯。嗱，佢又系有啲中西式泰式， 喂，即系乜都有 喎。系啊，最后仲有个杏汁桃胶莲子露 添。吓，仲有啊？喂，甜品之后再甜品， 桃胶仲要。 佢真系呢个晚宴一定饱。 但系好得意嘅，佢通常咧而家佢就唔会全部都大大兜咯。有阵时可能就算你有啲酒店佢食西式咧，佢都系哇，点解甜品有四五款咧？但 系 其实都系一碟好似个 platter 仔咁样，每人细细嚿咯。 啱嘅，咁你可以样样试多啲咯。 同埋要。 眼闊肚窄嘅，如果唔係。 其實好多時啲晚宴咧，我哋好想喺個台度都係發生啦。咁但係咧，往往有時如果呢個台太忙嘅話咧，人哋就會未必睇得到你太多 attention， 食嘢未必食到。但今次呢個晚宴咧，咁多嘢食之餘咧，我想講，就算我係喺台上面做嘢啦，甚至乎啲嘉賓啦，都係有時間俾你坐低喺度食嘅。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話一個 time management 啊，係一個分係一個婚禮或者係一個 function 上面咧，都係好緊要。 系 MC 带领得好啫， 系咪啊？ 个 run down 亦都做得好啫， 即系 MC 嗰个配合都系紧要嘅。 我哋都系做嘢嘅啫，我哋都系做嘢， 紧要嘅。 都系嗰句啦，做人唔好去得太尽，吞步啲好。解翻呢只歌，因为我觉得几有 party feel 吓。咁啊，星期五大家喂起身跳两下舞先啦。 好啊。 有冇 shake 啊？ 有啊有啊有啊，系、yeah. 啊。 Taylor Swift 系啊 ，shake 晒我哋都。 佢就嚟扮猫，我见到喺电影度。 系咪啊？ 中意睇佢啲 MTV。 Cat 啊嘛，有个新嘅电影会上啊，啊真系。 我都想睇。 其实彭爷真系应该做二台院线，好鬼新嘅啲电影资讯真系啊。 咁啊，只中意啊嘛，咁自然就唔需要。 你等佢数晒榜先啦，数埋环球榜同日本榜先至做二台院线啦。 你唔好嘈啊！ 叫埋佢做，你哋大家唔使做。 咪系咯。 哦，咁又唔系，咁你可以一齐讲噶嘛，又唔一定佢一个独占嘅，系咪先？留翻少少环节俾我做就得噶。 好啦，咁我喺手指罅度留少少 airtime 俾你啦。 好啦，好啦，好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那要问一下阿小白， 系 我哋嘅听众系边位？ 亲爱嘅听众个名叫做 Sandy， 早 晨 ，Sandy，Sandy 早晨。早晨 各位你哋好啊， 你好啊，直播室有阿 O 啦、小白啦、朱海婷啦，有我彭仔香雪啦，你好嘛？ 我好好啊，我好挂住阿朱女啊。 诶、欸？ 边个系咪真系朱海婷啊？朱女 系啊系啊， 我喺度啊 ，Sandy。 我咧，我想同佢讲一样嘢咧。十几年前咧，你硕士毕业嗰阵时咧，同你爸爸影咗张相。我睇到我喊啊，因为你话呢啲情，你爸爸读完硕士啊。 你点喺边度睇到嗰张相啊 ，Sandy？ 报纸咯，十几年前咯。 哦，即系有十几年，系06噶嘛，我即刻计翻。 哇，真系呆咗，好记性喎 ，Sandy。 我个女咧，2016年硕士毕业咧，我都喊咯，我第一个谂起你爸爸。 哎呀，多谢你啊 ，Sandy， 亦都希望呢个系一个正面影响嗬。哎呀，好好啊， 好开心，我都觉得系咯。 喂，咁啊 ，Sandy， 今日打电话嚟系有啲咩点唱咧？ 今日咧系我，听日咧就我细女 Hazel 咧30岁嘅生日。 哇，系啦 ，Happy Birthday！ 系咁样咧，Hazel 咧。在96年咧，同埋我大女 Ingrid 咧，都係一個好正常嘅小朋友嚟嘅，好開心嘅，即係我哋屋企成家都係正常嘅家庭去玩啊、旅行山啊、打波啊、游水咁樣嘅。咁喺96年10月之後咧，爸爸患咗癌症，令到兩個女咧都係好悲哀咧，同埋好唔開心咧。嗰段時間嗰啲迷茫，尤其是我細女咯，當時我同佢講，我話咧爸爸越嚟越嚴重，可能唔好得翻嘅，諗同佢講啦。我细佬即刻第一个上落讲，我唔要个亲爸爸噶，你唔好带咁多麻烦翻嚟啊！嗰晚之后咧，我大女就晚晚赖尿，嗰阵时一个8岁，一个10岁，又照顾一个病人，嗰种辛苦法真系冇字形容，即系。 但系呢啲艰难嘅日子过去未啊？ 过咗啦， 好开心啦， 过去咗啦已经。 系啦，跟住我细女同两个女咧都好反好。好唔想俾人知道爸爸死咗嘅，同埋亦都唔想俾人知攞綜援嘅。嗰段時間最艱難嘅，真係最艱難啊！ 而家長大咗就理解啦，嗬。 好啦，係啦，佢哋明啦，而家明啦。咁咧就係因為我應承我先生3個遺傳嘅，咁咧就因為大個佢我大女讀唔成書嘅，一定要供我出國讀書，咁啊完成個心願就供咗去美國讀完大學啦。 哇！真 係～咁我細女咧就係過生我，佢讀書我唔擔心嘅，完全唔擔心。個品行咧俾佢種壞咗，一定有教好佢嘅，即係種壞咗佢。咁我應承佢咧，咁佢品行都唔係差嘅，即係都係 OK 嘅。 而家 唔使講啦。咁跟住我自己，佢就話最緊要咧，我一生帶住我兩個大女，再養個女，因為佢唔喺度咧，我帶住佢改嫁咧，兩個女咧就好唔公平，好賤嘅咁講。我都守咗啲樂園，原來咧你三年幾位鬼記住，唔好立亂輕易走樂園，真係好辛苦。 但是你好成功，亦都难过晒啦，我哋等你开心。 呢个都系你嗰个嘅，即系你个人本身嗰个质素啊。 系啊，尤其是我女咧，细女咧，数学好叻噶。我之前咧投咗10名代表学校出赛比赛数学噶，竟然数学唔合格，英文唔合格，就癫咁滞。嗰阵真系嗰时最发癫噶，即系冇人好睇一样嘢咧。 但系你而家修成咯噃。 系啊，最开心又讲俾你听，我女咧，细女咧又攞奖学金啦，喺澳洲又。交換生去澳洲啲經學離地之後咧，就喺一間好好嘅大學咧，完成咗大學畢業啦，又喺一間好好嘅、好有名氣嘅大學。 读完硕士 翻嚟啦，恭喜恭喜， 好嘢好嘢好嘢， 恭喜晒！哇，呢个真系玩得神乐啊，系嘛？ 你骄傲啊！ 咁啊，我想寄语下咧，有啲丧偶嘅家庭咧，真系唔好轻易放弃咯。你自己一定要担起嗰个楼价，自己一定记得好好咯。但系咧，我做一样嘢，我日以继夜咁工作咧，我真系疏忽咗我两个女。今次咧，我真系好疏忽佢哋嘅。好彩你而家开始补救啦，开始。 嗱，今日咧呢一个嘅电话咧，即系亦都系预祝其中一个女儿啊咁啊，生日啦！咁亦都可以有一首歌咧，你啊特别点唱喎，系咪？ 系我女咧，好幼稚园嗰阵时咧，两个女系啊，第一首学唱一首歌就系呢首《海阔天空》。 咁有趣啊！第一首学唱唱呢只，我系学唱《真的爱你》添。 唔系学校教嘅。 哦，好啦，送俾佢哋，亦都要送俾你啊！你好叻啊！ 多谢你 ，Sandy， 多谢 Sandy 电话，拜拜。 拜。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